150宗确诊和626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151宗，广东27宗，四川21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226宗，宁夏67宗，西藏47宗。内地累计超过251300人确诊，5226名患者离世，超过2431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16423宗新冠确诊个案，再多19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840000人染疫，28528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53人，较前一日减少8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数据增加4200多宗，但以星期二情报的资料而言，是近14个星期以来最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1点，升6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4，瑞士法郎0.994，加元1.365，人民币7.115，英镑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5.49美元，卖出1696.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大家姐，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投其所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尽快去注射吧，保护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做物流的张生有奖， 多谢。 12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 多谢 ，一齐为香港的好市民鼓掌。 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他们怎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想认识女人多一点，听下她这首作品。 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自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 Alice 呢一张以女性音乐人和角度出发的专辑，又怎可以少了冯咏琪这个名字呢？今次他们用视觉这两个字出发，讲的既是女性目光上的视觉，亦都有女性观点角度这个意思。作曲填词都有冯咏琪。 安稳以望不需太赶，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nice 卫兰《我的视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早晨，早晨，早晨！公众假期嘅早上，十点踏二开始我哋呢个节目。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 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丰收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冇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丰收最快乐。 谋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 show 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每日听住我哋，快乐过食鸡髀，每日尽情笑，不需谷气。 第一次播放的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在这个唱不完里面有一只歌曲叫风骚最快乐。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短短地的小小地的开场曲，首先第一个要鸣谢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监制欣欣。 哇，真是鬼斧神工啊。 今次呢他做这个歌呢，那个繁琐过程呢犀利过明日战记少少。 是啊， 不是犀利不过争啲又咁犀利。 有啊， 争啲又咁犀利。 对于我们广播界来讲的话其实都是拍了有一个就是今日战记。 对我嚟讲，绝对系咧、 啊。你真系要重金咁样多谢人， 重金 好 犀利， 系啊。 举个例啦，大家咧睇过一啲咧人同卡通啊，或者人同一啲睇唔到嘅嘢演戏啦。咁咧佢就先拍咗个演员嘅反应，然后咧就整翻后来嗰个公仔来，即系佢对住空气做嘢嘅。 系啊。 今次咧我哋有少少似啦，因为咧我哋有一位红星咧，佢咧就好抗拒对住音乐唱歌。咁、你谂啊，唔用音乐点唱？哎，就真系得、啊。于是阿欣欣用。用了一个史无前例破天荒的方法， 好劲啊！ 就唔用音乐， 好简单嘅啫，就是佢唱一句，佢唱一次。 系啦， 有时唔止啊，佢唱一个字，我唱一个字。 系啊，呢啲叫做 punch in。其实就算你真系要向住呢个音乐咧，喺个音乐占住个底咁样唱嘅话咧、都有一种咁样嘅嘢嘅。甚至乎佢有另外一种叫做 auto tune、。auto tune 嘅就系、是，就算你系唱到走音，佢都可以 tune 翻咧系啱音嘅、 。 其实佢就系一日里面嘅话，佢做晒两样嘢。 冇错， 第一样嘢就系帮你 punch in，第二样嘢就是 auto tune 才能够将你没有音乐的情况之下去录的那些的声音将它剪下去吞回啱啲位置、 吞回啲位 置，仲要吞嗰啲位 置， 佢做好多嘢嘅、 我知啊， 系啊，即系其实你呢个系大手术嚟嘅， 我知啊。 差唔多，差唔多个人散晒，执翻一个人出嚟。 八个钟啊，你知唔知啊？ 喂，唔单止嗱，首先咧，即系嗱，有阿洪星、阿马小强先生咧，系要好多时间将佢逐粒音摆喺嗰啲位度啦吓。咁第二样嘢，佢都加咗好多嘅后期嘅效果啦吓。咁啊啲热闹嘅声音啦。 佢唔单止要同阿洪星录啦，佢仲要分别嘅同一位大哥录啦。 系啊。 录完大哥之后嘅话，仲要同一位大姐录啦。 系啊。 录完之后，仲要翻去自己唱啦。 系啊。 所以其实大家系听到所有嗰啲嘅好多好厚嘅层次嘅嘢咧，佢亦都系欣欣加咗佢自己把声喺里面。 所以系咪我哋几乎有《明日战记》嗰个难度几乎啫吓？ 我哋冇咁多钱， 冇咁多钱， 但系我哋有嗰个制作嘅精神， 系啦， 冇错， 克服所有嘅困难。咁啊，阿洪星，你讲下啦，你自己， 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啊！嗰日我佢俾啲音乐我唱啦，我睇住佢咧拧晒头噶啦，跟住佢话， 因为佢见过你唱咁多次嘅唱不完，佢都知道咩事。 因为嗰日唔系你第一次同佢合作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佢好快作咗一个咧 好明智嘅决定， 好明智， 但我都觉得好大胆嘅决定。吓、啊，你唔使音乐，诶得噶啦，唔使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啦，你哋嗱你唱。 你哋 就系咁样啦，每日围埋大笑， 会麦每日围埋， 佢都唱，佢都唱。 再嚟一次，每日围埋大笑， 每日围埋大笑。但 系你个 key 都错咗， 都错， 系啊，你个 key 错咗。 每 嗱都错， 又错， 系啊，系啊， 佢连自己错都唔知嗰下神奇啊嘛。 所以我真系好服啊，欣欣，我真系要请佢食三餐饭。 我哋再一次嘅掌 声，多谢欣欣，亦都多谢每一位朋友，系你哋俾咗好多灵感咧。即系我写呢个歌词嘅时候咧，就好似其中有一句咧，就每日围埋大笑啊！即系我哋喺度做，其实你哋都系每一天陪住我哋， 开 开心心。我哋又做紧嘢，你又做紧嘢，甚至可能行紧街啊，食紧饭啊，冇所谓嘅，做紧乜嘢？总之一齐喺呢个大家庭，风骚大家庭，开开心心就系呢个意思啦。 呢一首歌曲嘅话，佢既然有意思啦，咁其实个制作嘅话亦都好认真啦。希望大家每一次一听嘅时候嘅话，都系能够咧谂起我哋三个咯，系嘛？有啲乜嘢都好，唔紧要嘅，有我哋陪住大家。 对唔住，我更正，谂起我哋四个。 咁 就仲系因 为四个，冇错。 因为有时咧呢个系亦都冇办法嘅，即系一个好现象嘅，系大家会睇电影咧，你唔会谂起阿服装阿姐啊，你唔会谂起茶水阿婶啊， 听 咩？但系佢哋系存在，佢哋做嘅嘢你应该睇得到，或者睇唔到都唔紧要，佢哋有做嘢嘅。 嗯，冇错。就出自你把口 好 啊， 好嘢， 系咪公平啲？ 系啊，我都觉得系。我唔系专登要将佢分出嚟。 唔系，我知。 我只不过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一个节目嘅就系我哋喺前边嗰度咧，就每日都系打紧头阵啊嘛。但系后边有好多人 back up 我哋嘅。如果你话要多谢嘅话，唔单止要多谢欣欣，我哋仲要多谢埋 Carmen， 仲要 多谢埋 Kenneth， 同埋就系所有曾经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帮过手嘅每一位嘅朋友， 仲有每一个听紧有留言，有时都提醒我哋，喂，好似唔系。吓系咩喎？咁样样吓， 系啊，仲有我哋啲听众啦， 系 啊，你哋一路都同住我哋成长啦，你哋俾咗啲嘅意见我哋啦，我哋慢慢吞 指正我啊， 都有指正我嘅， 大家都要嘅， 系啦，都要吞到嘅就系而家呢一个节目，大家就觉得啱听啦。我觉得今日咧讲呢句话好啱啊，因为有啲乜嘢嘅话，留住拜山先讲。 嗱，你嘅态度唔系几好啊？ 有咩问题啊？同样先等佢升高啊嘛。 祭品咧？ 你咪系咯，你咪祭品 咯，又搵我祭 品，你祭，你祭唔祭啊？ 诶，祭啊，祭。 Bye. Tony 面向嘅第一首 I Should Be So Lucky， 每一天好开心喺度咧，同朋友一齐倾倾偈啦，开笑啦吓，开玩笑唔系开笑啊。三周度气温啊，呢个星期几啊？星期几啊？星期二啊？阿制品知唔知啊？制品 点啊？ 阿制品你知唔知 道？你都差唔多咯喎。 我系第二，我系第二个制品。 我系第三个攞嚟笑。 而家咧，終於咧聽到我哋今日嘅歌咧，好多人話好聽啦，希望會希望多啲聽到，咁都會嘅。 俾啲意見我哋。 係啦，有啲人亦都話嚇，我袁林鬼上次嗰條片，佢哋終於明白點解要咁樣啦，咁樣樣係啊，好高難度㗎。 哦，嗰個 the making of， the making， 係啊，嗰啲 the making of， 你知啦，啲大製作嘅話唔會嘥㗎嘛。 係啦。 等於以前成龍嘅電影，你都會喺最後咩時候彩蛋啊？係咪？你可以走㗎嘛？ 唔係啊。 公众假期一样咁开心吓，风骚快人今日节目一样有我哋平时有环节嘅 吓。系啦，咁今日我哋要讲下嘅就，喂，不如轻轻松松邓志峰啦，系咪？今日放假啊嘛， 嚟， 你咁样系大家都 hea 啲好嘛？ 系啊， 你赞唔赞成？ 咁我可唔可以换对拖鞋？ 你唔使同佢咁讲噶，佢其实平时都系咁上下噶啦。 啊，佢 OK 嘅， 都系 OK 嘅， 系啊， 系啊，尽力咗啦， 系咪？ 比起以前，比起以前， 咁我咪蚀水，哇，已经好蚀咗。 同埋你犀利，今日咧，你向古天乐先生致敬啊吓，咁啊留住我一阵间嘅故事就知道。 我好中意啊，我哋嘅配音剧集嚟噶， 系啊， 配音剧集， 配音 配音剧集， 系啊，但系啊，大佬啊，因为我知道今日咧，好似冇乜嗰啲。交通 消息啊，嗰啲系 有冇财经系嘛？ 冇， 我可唔可以申请个剧咧插播啲广告？ 可以啊， 系啊，咁你而家写埋广告 啊？系啊，加你啲广告 啊！剪脚啊，好耐冇睇过啦，以前有好多噶， 我知啊， 系啊，即系做咗一，突然之间走出嚟讲嘢啊嘛， 系啊， 冲凉啊，去边度啦？ 系啊，咦，大佬啊，点解今日收咗？ 系啊，我食咗禽兽丸啊嘛， 喂，就咁即时直播。我啲廣告 哇，驚你啊！你講一句我講句 啊！啲羅海鵬式嗰啲好耐冇出啦，都係時候 啊！係啊 ，OK， 好啦，咁啊記得咧，以前嘅話我哋有玩個心理測驗啦。 你記唔住我講多一句先啫。咁啊，今日大家都可以參與一樣嘢嘅就係 乜嘢啊？ 討論下，因為我哋今日討論區啊嘛。話題就係其實我而家個心咧有少少咧蠢蠢欲動。 你梗係啦， 你真係好耐啦， 蠢蠢欲動。 你不嬲都 蠢蠢就形容個人啦，欲動就係嗰個。肉冻啦，系 啊， 咩肉啊？ 肉系咩啊？ 贱肉 系嘛？ 系啦，咁样想去疫情之后，我哋话题就系疫情后，你第一个想去嘅地方系边度咧？ 呢一排都系咁讨论噶啦， 系啊，好多朋友订机票啦， 我已经好多人走啦。头先阿陈太同我讲，佢就话唔知今日下个月啊，已经有啲朋友已经去日本啦，再有一啲飞得远啲嘅瑞士都有啊，系啊，咁啊近近啲嘅新加坡又有啊，咁样你使乜羡慕啫？你咪去咯。系咪？ 隨時話走就走啦， 走就走啦，你估我哋咩？ 唔係，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我哋要儲，因為借啲錢俾我買機票。 我點知儲啊嘛？我有一日咧，我諗住申請賣期啊， 中質。 係啊，夠小強強。賣期都做咩啊？係 啊，小強強出走行動。 夠小強強旅行想唔想？係咪咁？ 真係冇辦法啦。 我幫你買兩。两个奖券， 啲旗仲要你自己黐噶系嘛？嗰啲 梗系黐啦， 嗰啲牙签 旗仔。 其中阿奇， 阿奇其实以前有冇啲朋友会攞一沓嗰啲奖券叫你买咧？你永远都唔会兑噶。 哦，系啊， 系啊， 系啊。 你有冇留意啊？佢嗰阵咪有啲咩咩女童军啊，定系乜嘢咧？成沓咁啊，有时你一买系买本噶嘛，帮佢。 系啊，其实佢又唔系好贵嘅，但系咧，好似嚟争我哋真系好少兑。 唔兑嘅， 好少兑。 系啊，所以佢里面有好多啲好丰富嘅奖品，你知唔知？ 其实你真系精神支持下嘅啫， 冇错。 所以你可以搞，我觉得 真系啊， 你写到好劲啲礼物，其实啲都唔兑。 反正佢都唔对， 啱啱即系我意思系咁啊，即系你唔使担心你会蚀咯。 即系叫你写劲啲，诶，第一奖可能系免费环游地球一周咁样， 系啦，冇错。 跟住肯定要有啲街市俾我踢嘅鱼， 哦，街市有鱼 踢 嘅， 系啊，我储好多呢啲嘢啊，掂啊， 好啊，谂谂佢好唔 好？好，一于系咁， 你冇咁快走得啦。我哋都喺度 plan 緊，係出年噶嘛？ 係啊， 有啲人話睇定先，睇定先，睇定啲先。 係啦，出年啦。 嗯， 其實咧，我有個 idea， 我突然間咁諗起喎。嗰次我哋提過咧，咪不同地方有節日嘅，咩潑水節啊，咩翻嚟。其實如果旅行咧能夠 match 到某一啲地方嘅節日，可能就我覺得都會係一個 double meaning， 即係第一你去旅行啦， 梗唔會啦，傻仔。 點解啊？ 机票又贵， 系啊， 酒店又贵，同埋去到人山人海， 但系一样 食嘢又好多人。 嗱，虽然系嘅，我咪将一先讲咧，我有一次就系啦，喂，跟住咧真系多人到不得了啊！即系如果嗰度都有一啲嘅特别 event 咧，系真系好多人。 我唔中意， 我 都唔中 意， 好 得 太辛苦啊！ 我嗰年去欧洲撞正意大利踢世界杯， 哇！ 系啊，我好想去睇啊！个小女朋友 有冇买到飞？ 冇， 因为睇世界波嘛，系咪？小女朋友梗系会阻止你啦，因为佢唔中意， 佢唔中意睇波啊嘛。 女仔中意睇波啊嘛，都未必都要睇波，冇搞错。 有啲女仔会睇， 我真系见到好少，多数都系陪男朋友仔睇嘅。 O K， 咁点咧？ 我唔记得。 你继续讲，点解唔讲啊？ 点解删集？点解删集？ 你无端端 删集， 冇嘢卖咯。 讲嘅话，突然间删集， 一定咁样 攞。你开咗个引子，突然之间又唔讲落去啫，你 人哋讲紧世界杯足球，你又讲咗去。 唔系你世界杯足球， 世界波咩？ 我知系世界波 啊嘛。 系啊，你同你小女朋友去世界波啊嘛。 我 讲 错 咩？冇错，你自己讲嘅系咪？ 冇错， 我讲错你原谅我。 冇错，因为其实我晚晚都顶头脆， 真系 系啊。 我咪几开心咯？ 点解会头锤顶嘅？ 踢波咯玩， 系啊，有冇入波？ 射入咗， 4-0。 喂，下一只歌不如我哋改依只啊？ 咩啊？ 你最中意唱？ 哦，八婆八公八婆八， 唔系讲嗰啲听紧嗰啲啊，千祈唔好背。 我讲嘅我自己啫， 仲有我系嘛？ 咦，会呢一首歌可以成为我哋？结尾歌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有你叫欣欣同你落， 即系话嗱，放我啦，你哋好执书包啦。 系啊，我预计欣欣应该会食念一句。 系啊。 喺呢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有呢首歌叫《Designer Music》。如果你个脑海里边不停浮现咗，唔关我事啊！最衰系你婆啦，上次填咗个咁嘅词，我而家听你歌我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我系我 ，sorry 咯， 你执书包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接获投诉，话大埔特殊学校空置松岭二校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严重弱智人士协会主席黎佩薇表示痛心同埋担心。对于办学团体空置会话，其中一名严重智障的学童被责守，是为保护学童，避免不自主地督自己面部至口肿面肿，做法得到受访家长同意同医生签署批准。本身是严重智障人士家长的黎佩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严重智障人士的确较易出现情绪行为问题，需要约束或者是隔离处理，但要考虑有关措施是不是合乎比例，同埋是不是长时间在智障人士身上使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在同一个节目说，希望尽快立法保护儿童，避免有知情不报的情况，又建议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提供协助。政府後日起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餐飲處所每台人數上限增至12人，宴會人數上限增至240人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志超說，放寬不會造成太大風險，加上社區群體免疫已經慢慢建立，疫情呈下降趨勢，認為現在是黃金機會放寬措施。梁志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话，现在应该集中放宽影响经济民生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饮处所营业时间、控制客量等，建议每隔一两星期检视，如果问题不大就可以进一步再放宽。梁志超认为，现在安心出行难以做到追踪效果，而四人限聚令已经名存实亡，假日时不少商场、闹市等都人头涌涌，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复常就可以取消，但口罩令可以迟一步再检讨，特别社区传播仍然较多，加上冬季流感即将来临，室内仍然有需要戴口罩。內地過去一日新增876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50宗確診和626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中，內蒙古151宗、廣東27宗、四川21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內蒙古226宗、寧夏67宗、西藏47宗。内地累计超过251,300人确诊，5,226名患者离世，超过243,100人康复出院。中国代表蒋端公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指出，美国、非洲裔人面临执法不公，敦促美方切实采取行动，解决国内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等的问题。蒋端指出，白人至上思想仍然存在，在美国数千万非洲裔人仍然遭受各种歧视和不公。据统计，非洲裔遭警察射杀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几，因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2.9 倍，监禁率几乎是白人的6倍。蒋端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全面认真执行联大人权理事会相关决议，落实好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令弗洛伊德的悲剧不再重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 风骚快活人， 我哋啲听众有时谂嘢同我哋一样，有刘伟德佢已经填咗啦，佢话早晨各位白婆白公。即系阿伯个伯， 我咪就 系 咁 讲，对号入座， 系啊，系啦，我讲嘢有懒音啫嘛， 系啊， 系咪讲咗白宫就叫咗白宫， 系啊， 咁啫嘛。 同埋有位朋友阿春呢个喺，等呢个歌好耐啦， 想 听， 等咁耐。我哋又有一个翻学歌，同埋有一个放学歌， 系啊，好啊， 好 啊，好啊。 就春田花花幼稚园都有主题曲啦， 唔系， 第一句系咩啊？头先你填咗， 阿婆话 放学咯喂，就放学咯喂， 就放学咯。系喎，因为讲啲乜嘢咧，死啦！ 写得唔记得咗？ 系啊， 唔系执 书包啦喂， 就放下， 翻屋企啦喂，就快乐。 得得得得得得， 系啊，你哋继续填落去。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广发英雄帖， 好， 好唔好？大家帮我哋就系填。 欢迎集体创作。 我哋有开学歌，有放学歌，吓，即系上堂嗰阵先唱咗啦。 我仲开始就系执书包啦喂，就放学，翻屋企啦喂， 就快 乐。跟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话系啊，已经俾你洗咗脑啦，每次听你歌咧，佢都会唱嗰个歌。 所以，我又何尝唔系洗脑歌？ 你都系俾人洗脑嘅， 系啊，呢啲好啊。 OK， 好。嗱，今日佢哋话我哋今日好 high 好癫啊， 系啊，梗系啦， 开心心放假啊嘛， 咪咯。同埋我哋有新嘅主题曲嘛， 系 啊， 你唔 觉 得 咩？ 我哋好有 team spirit 啊，今日。 好开心啊！ 唔知我哋其他节目会唔会访问我哋咧？嗰啲音乐节目访 问你咩啊？ 甜蜜点淡情位 系啊！ 访问你乜嘢啊？ 访问你咩啊？ 你凭咩上去啊？你以为你唱咗三分一只歌？访问 你 点 解可以唔使音乐可以唱到歌系嘛？即系啊！打开 我真系想 打开乐坛嘅先驱 啊！然后我整啲 premium， 我要派台。 喂，唔好唔好唔好，天冷情怀都好，你不如揾陈凯琪访问你啊，佢访问人有一首， 我觉得系啊， 系啊，同埋佢应该同你好近，因为你个样似黄海芹啊，佢以前同阿黄海芹合作过噶嘛，系啊，你咁似黄海芹个样系咪？ 咁 我 咪 要， 我要改个访问啫，你唔使话佢似黄海芹都得。 我要改个英文名噶咯， 叫做乜嘢啊？芹菜 ，Chris Ma。 Christmas， 跟住 唔系 Christmas question mark， 你 Christmas， 你系 Christmas， 不如你叫黄海芹啦，好唔好？ 都得，我好紧张啊！ 呢个系你嘅艺名， 系啊， 唔好讲俾人知。 到时我又要揾人帮我安排录精安剧。 唔系你呢个名咧，你唔可以话俾人知啦。如果人问你，请问你个艺名叫咩名啊？ 揞住个嘴，揞住个嘴， 唔可以反咗呢个 粉啦。我咪会好忙， 打入啲乐坛啊！ 系啊，我又要去 Main Hong Kong， 我真系 Main Hong Kong 啊嘛！ 跟住佢同你幻彩平浪 浪 ，Main Hong Kong 平平浪浪系嘛？咩？你个新嘅歌词就系呢四句啦，呢两句啦。 哎呀， 吓， 好紧张， 又叹唔到气啊！ 我今日 使唔使同你抌下心口啊？ 唔使， 你自己前途无限。 系啊。

系啲全球华人听住你噶啦， 咁系啦，全宇宙添啊，点止全球华人啊，唔系啦，火星 喂， 你 我哋今日咪有个甚烈测验啊？ 甚烈测验啊？ 甚烈测验啊？系啦， 好耐 冇 咯， 嗬？系啊，阿马老师啊，阿雷群替啊，即系你个挚友啊，系啊，佢话你记得今日要加翻啲盐啊，佢话有啲盐味先好听啊。 漂流教室， 嗯，佢话如果唔系咧，大佬将又玩手机啊， 系啊， 佢做乜几时摆咗个镜头喺我哋度啊？系啊，有冇搞错啊？攞翻出嚟啊！ 诶，不如咁样啦，做下流教室嘅时候嘅话，佢要交个手机俾你， 摆个 locker 锁住， 好 啊，好啊，好 啊，张相，以正视听， 系啊，咩黐线啊？真噶，认真噶， 大佬，你讲话要玩个心理测验，玩完而家咧未玩， 嚟， 等你啊！ 好，有两个心理测验嘅，一个就系瞓觉嘅姿势，一个就系休闲嘅， 休闲啊！ 好喂，其实四样嘢咧，嗱，我即系咁睇啦，我系得一样嘢，我系 唔玩， 因为我体能上攀岩啊，我系体能，我自己自觉系真系唔得嘅，虽然我冇试过，咁你可以闹我嘅，试下先啦，咁，但系我真系个兴趣唔大咯。嗱，首先咁讲啦，四个心四个 休闲 嘅 娱乐， 你拣啲乜嘢咧，就代表你嘅贵族气息啊，即系你嗰种。好犀利 ，blue blood 啊， 系啊， 我肯定有 啦。你有冇 blue blood 啊？ 有， 你系蓝血嘅咩？ 系啊， 蓝血人。 我咬只手指去睇， 犀利。 嚟，系又写个血书俾我。 好， 四个活动，咁啊，大家拣咯。第一，攀石。攀石 唔会。 第二，露营观星，佢两样嘢嚟嘅，露营啦。 系。 觀星啦，咁其實都好 match 嘅，你覺唔得？因為咧露營咧，你夜晚咧，即係哇萬籟俱靜咁嘅地方。 我想講一樣嘢，其實咧呢一排咧，如果大家真係夜晚未瞓咧，嘗試下望上去。你而家喺香港嘅就秋天嘅天空係特別靚嘅，我琴日係無端端望咗上去嘅話咧，竟然見到北斗星。 哇！ 见到真系嘅，靓嘅。 呢 个 系你 望下， 你住个区咧， 我住 个 区 嘅好处嚟嘅，因为 光污染啊嘛。 冇错， 系啊。 好啦，下一个咧叫骑马飘速。 No， 你唔中意噶？ 我唔中意， 因为 我试过俾马 整咗落嚟， 摔落嚟。 系咪呢只马？ 唔系呢只，呢只胭脂马啊嘛。 唔系呢只马， 胭脂马我唔会骑。 摔落嚟啊！ 系啊， 可大可小噶喎。 系噶，其实我今日未喐都未喐过噶，我净系骑上去咋，跟住佢已经， 佢点样摔你啊？ 佢跑两句，佢跑咗两下之后，啊，我都未坐稳，佢就砰。 喂，其实咧，大家你哋唔知有冇试过骑马咧？有啲马咧，佢突然之间会发狂噶。 系啊， 我有一次咧，我记得好似系泰国啊， 嗰啲叫癫马嘛。 咁咧，佢有一个即系围咗嘅范围嘅，即系你跑唔到出去嘅。 系啊。 佢突然之間發狂咧，佢想跳出去， 佢唔想俾你騎啊嘛。 但我坐上邊嘅喎，佢突然間跑想拍，即係跳飛入去。 係啊， 嗰啲馬童即刻拉住佢啊，好彩嚇到我死啊！ 跟住我嗰次佢就係話佢哋好醒噶，因為尤其是呢啲俾人哋騎開嘅咧，即係呢啲俾人騎開嘅咧，一攞個缰繩佢就知噶啦。 係啊， 係啊，你唔識嘅佢就會咁樣啦。但係如果你識嘅咧，你攞條缰繩佢 嚇人 嘅。 嚇人啊嘛。 嗯，嗰次我就好驚啦，之後我就唔敢。 佢哋好多招数嘅，又试过一次咧，我骑马咧，佢系咁搵个身硬埋个栏度，咁我只脚喺上外边， 系 摩 擦， 摩擦我只脚，即系将我只脚磨埋嗰个栏度。其实佢哋咧，啲马即系姓马，唔系姓啲马咧，有时都几蛊惑噶。 系啊， 摆到明噶啦。 除咗你话马小强之外，我仲有马兰奴啦，都系好人憎。点啊！你玩唔玩心理测验啊，大佬？ 同埋阿马咩啊？嗰个 阿雷哥， 阿马咩啊？都系 阿哥。 好，最后一个四样嘢啊嘛， 系 射击、射击、实弹射击、 射击。 你 啊， 实中意射啦。 你哋唔中意咩？ 佢啫。 嗱，其实咧嗰阵时咧，去一啲我唔记得个咩地方啦。佢真系有实弹射击嘅。最刺激咧，佢唔喺射击场啊，佢真系带你，唔系啊，即系荒郊野岭嗰啲咯。 冇危 險啊！ 咪中榴彈喎，有 嗰啲地方啊，唔係對唔住，我更正喺海上邊啊， 射 去上面， 佢开到出，开到出去，向住茫茫大海射啫嘛，你射落。 其实系咪想射你啊？佢射，点解攞支枪？ 实有人玩过呢？ 喺边度啊？ 我谂如果你系射你，应该会多啲人参与。 好，你拣啦，四样嘢： 骑马、 岩、露营、骑马、射击、 露营、 骑马、 露营。好，不如咁样由露营开始讲起啦。最后讲攀岩啦，我三个都唔拣攀岩啊。你拣唔拣攀岩？ 骑马啊嘛。 你點解唔揀啊？即係譬如佢係攀石，你點解冇興趣嘅？ 嚇！咁你咪騎馬， 我有興趣騎 馬。 係啊，馬上就風騷， 馬上風騷馬。 奇怪嘅，我都明嘅，中意騎。 你騎過未啊？ 我騎過，我騎過，又係深圳啊。 但我想問係騎定人哋拉住你騎啊？ 本来 咧，我唔中意俾人哋拉住， 就系喺个圈嘅。但系咧，佢话要出山，跟住咧 出山， 系啊，即系要跑出去咯。 你唔识噶喎， 我唔识啊。 有乜你咁快出山啊？我 行一个圈啊， 其实 收工啊， 其实行嘅啫，其实行 跑啊，焗焗焗焗啊， 冇可能，冇可能。 我嗌你做咩啫？ 我唔系话，即系我觉得嘅就系，如果系一般人，佢系中意你，佢唔会咁样。 佢都要负责噶嘛？ 系啊， 系啊， 跌咗落嚟咁点算啊？ 系啊，可能佢哋觉得佢操控到啦，后边嗰个人因为由 A 点去 B 点， 呢个经验好唔好啊？ 跟住点 啊？嗰次 OK 啊 ，OK 啊，咪焗焗焗焗咁跑咯，跑好惊，真系好惊，夹到嗰个即系个 pat pat 船啦， 会噶会噶， 大髀都船啦 ，cap cap 你个。 佢唔好话 cat cat， 佢话 pat pat pat， 无啦啦点会有个 cat cat 啊？汽水咩？有个盖咩 ？cat cat， 即系 pat pat 再加。 喂，但系坐马咧，骑马咧，如果大家如果真系试过咧，多数 pat pat 都损嘅。 系啊， 因为咁样蹬蹬蹬蹬， 真系唔识。 所以咧，骑马有一种特别嘅裤咧，中间系有啲嘢包， 系啊，一定要啦，即系好似人哋踩单车咁啊，个啰柚嗰度好厚。 同埋，因为如果正式骑马咧，其实唔系坐住个鞍。 企喺度噶嘛， 系啊，即系半踎，半 咯， 系啊， 系 啊， 系啊，半踎咁样样， 咁咪成日都想去厕所咯。哦，你快啲好玩啊！你一阵一阵间网上情都望唔到， 我真系第一次 verbal warning， verbal warning 咁犀利。 好嚟啊，我哋讲。 我哋首先讲露营先， 好 露营嘅人，观星嘅人，你嘅性格啊，假期享受休闲娱乐。如果你拣露营嘅人咧，流着达官显要嘅血液咧，贵气指数一半一半咧，五十分啦。喺朋友之中，可能你未必系最突出嘅，但系最有气质嘅。 听唔听到？听唔到？ 系啦，咁你做嘢咧就三思而后行嘅。 听唔到？听唔到？ 咁有一种优雅光芒吓，好多人都会拜到喺你石榴裙下嘅。 梗系。 好啦，跟住到呢一个 骑马， 系啊，骑马啦，我都揀骑马噶，其实 你哋两个都系骑马， 系啦，假期享受休闲娱乐，揀骑马嘅你留住皇族嘅血液咧，贵气指数有90%， 冇可能， 天生雍容华贵，气度高雅，举手投足散发住好似童话里面嘅公子，公嗰、那个叫咩 王 子公主咁样嘅气质吓。咁所以咧就係好有貴氣嘅。好啦，到呢一個， 其實我係約翰三世， 你係大韓三世係嘛？ 即係嗰啲咧好興啊嘛 ，Junior， 係 啊 ，The Third 嗰啲 ，King Charles the Third， 揀實彈射擊，實彈射擊嘅人啦，睇下先嚇。OK， 實彈射擊啦，呢間實彈射擊咧，你嘅貴氣指數得30% 嘅啫，30分，你嘅個性係豁達。开拓冒险嘅精神啊，身处困境都毫不畏惧咁咯，但系就唔即系唔算系好贵族嘅玩意啩，我谂佢嗰种猜度就系、 是、啦。佢、打猎噶嘛，贵族你 布布布 你布布 布布，最后咧就系攀石啦。攀石人咧贵嘅指数有70分，人话富过三代，才知吃穿，你慧眼独具啊，品味超赞啊，对生活嘅品质要求好高，系咩？攀石好高要求嘅咩？食好嘢咧，好难逃过你嘅法眼嘅，即系好中意食好嘢啦吓，系啦，专注喺自己开心同享受咁样咯。但系讲紧头先嗰几样嘢咧，攀石人你都玩过噶嘛？ 我 知道， 我有玩过。 其实你觉得啱唔啱我哋呢啲？即系吓，即系比较资深，我唔想用呢字啊， 资深少女，资深少年系咪？ 资深公民， 资深少年人啊，啱唔啱我哋玩？资 深少年同埋资深少女嘛， 啱唔啱我哋玩嘅咧？其实 我觉得系啱嘅。 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即系上咗年纪嘅朋友咧，佢哋真系攀得几好，同埋个个都好大只，大只得嚟嘅话咧，其实唔系嗰啲死大只嗰啲，系好黏嗰啲肉，都好似你呢啲咁样咯。系啊，几好身形。 但我认住咧玩攀石咧，要个脚好有力先得，因为你真系靠个大 全身都要有力， 系啊， 全身都要有力， 系咯 ，pat pat 都要有力。 嗯， 你玩过咩？ 同埋我想 问，知啊， 好似专家咁样讲到。 Well， 我将以下嘅时间交俾 我，中意你车轮得好，车轮得佢 啱唔啱啊？ 你尖 你尖咩？ 你玩 过咩？你有攀过咩？ 我都费事同你咁肤浅嘅人讲， 凭想象， 果然系布笔， 布笔之后嗰个布。 但我想问咧，如果我爬到一半我顶唔顺咁点？ 顶唔顺咁你咪 落 翻 嚟咯。 唔系啊，我顶唔顺意思即系我已经冇晒力。 你喺户外啊？你讲系户外定系室内先？两样嘢嚟噶。 如果户外就大镬啲。 啊，户外嗰啲唔使担心。其实咧，佢哋一定会有绳嘅，有游绳嘅。咁如果系嘅话，你就放松放轻松你自己嘅话咧，同你一齐嗰啲人咧会帮手吊你落嚟嘅，唔使惊。 我吊你落嚟啊，好唔好？如果你玩唔到， 唔好。 唔系，如果佢玩唔到，我就唔吊佢落嚟啦。我哋有得佢喺上边， 挂喺度， 即系高。只高 有一个挂喺度， 其实都几好啊！帮我哋养佢， 一日后先翻嚟搵佢， 等个风干，风干大状。 你讲嘢开始有懒音啊， 系 风干大状，唔 系 风干大状。 我系风干大状， 啲人开始又话我哋， 又话我哋讲埋啲咁嘅，系佢自己讲噶， 系我自己讲嘅， 唔关我 哋 事。 系啊，然后等只老鹰嚟。 我叫做秃鹰，老鹰唔食你啲咁嘅货， 知啊， 系秃鹰先，因为秃鹰食臭嘢噶嘛。 秃鹰系唔拣择， 秃鹰系唔系臭拣嘅？佢中意食臭嘢，咁你咁啱又系。 唔通我前世就秃鹰？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尽精力减少伤害。路透社报道，美国预计在今个星期较后时间宣布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取得可进行高效能运算的技术。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措施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纽约时报早前有相关报道，说华府仲计划限制美国制造的晶片出售给中国超级电脑和数据中心等的项目。美国白宫未有即时回应报道，商务部亦都拒绝评论。中国外交部曾经批评美方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企图利用自身科技优势压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做法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0点，升6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88，瑞士法郎系0.992，加元1.363，人民币7.105，英镑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6.41美元，卖出1697.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到爆水管影响嘅葵仁路去货柜码头路方向，介乎兴宁路同埋葵义路之间嘅快线就已经解封啦。另外，东铁线部分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以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嘅。而罗湖站将会局部开放至到夜晚7点，落马洲站仍然关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少少车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 AIA 桥面来回、德士古道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阿蝕，当港铁列车门要关上的时候，要怎做呢？ 所谓执书行头惨过咩啊？我冲就不会啦，乖乖地等下一班车啦。 答啱啦，送份礼物过嚟啦。 港铁礼让运动2022，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的节目是 三五成群。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表格可以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二台话你知。 我见你张台最近放咗好多嘢，有小盆景啦，有几幅玻璃画，仲有香薰添。做咩突然间买咁多嘢嘅？ 唔系买噶，全部都系我自己整噶。 咁犀利，点解你会无端端去学整呢啲手艺噶？ 减压咯，每个人唔多唔少都会有压力，最重要揾到合适自己嘅方法去舒缓压力。咁就可以大大減低情緒爆煲嘅可能啦。 我呢期都需要減壓喎、除咗呢啲手藝之外，仲有冇啲乜嘢興趣活動對減壓有幫助呢？ 等我介紹啲好嘢俾你啦。你可以去地區康健中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參加佢哋多元化嘅減壓課程同小組活動，例如畫粉彩畫、園藝、瑜伽、靜觀等等，唔只可以平靜心靈，改善情绪健康，仲可以提高睡眠质素。我嘅小盆景都系喺嗰度学翻嚟噶。 有啲咁好嘅嘢，你唔早啲同我讲嘅，我都要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成为会员先。 快啲去啦！参加佢哋嘅活动，可以学多种技能之余，仲可以识多啲朋友，一齐倾下偈，压力都少啲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话你知，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公众假期嘅早上十一点踏二啊，我哋开始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疫情过后，究竟你想去边度旅行呢？ 哇！呢、這个答案真系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想法。 冇错啊！ 好，根据一个少少嘅统计、我发觉就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得两个地方嘅啫、泰国同日本， 系、 近近地。 但我访问咗啲街坊，街坊又唔系咁讲噃，佢有啲唔同嘅地方。的确嘅，因为咧每一个地方有唔同嘅吸引点，同埋你以前去呢个地方，俾你嗰个感受咧，呢个唔系得啊，即系会令到你会想再去，或者想唔去住。 但系若果系嘅话，我哋都已经混咗喺香港度两年几啦，系嘛？ 三年啦， 三年。 近三年啦、我哋当两年几啦、开心啲嘛，系咪？跟住其实而家都未咩噶，都未放监噶。但问题在于，如果系话你会想去翻一啲你以往去过嘅地方啊，定系话我一冲出去嘅话就去一啲我好想去嘅、但我未去过嘅地方咧？都系你考虑嘅嘢， 都系要考虑。冇错，呢个冇错，呢个答得好。 系，你讲我先。 嗱，如果两个人去嘅咧，我会去泰国。我已经揾咗一间酒店，我好想去噶啦。 揾咗嚟， 揾咗嚟已经。 系啊，就喺曼谷嘅，咁就系、 全程就揾喺个酒店里面。 可能系啦。 我都估你系。 咁、但系 只可以俾佢内游下水就上翻嚟 啊。系啊， 游水都唔好，都用光游，水都唔好游。 唔系啊，个酒店 唔好唔落去啊，唔好落去食 buffet。 唔好另一间房。 冇错，系啊，啊。 点解你哋咁衰格？ 唔系，因为呢个系你嚟啊嘛。 我净系话酒店房啫。 住到个酒店房烂为止。 唔好蚀晒啲，唔好蚀俾佢，唔好蚀俾佢。 系啊，因为你系贪心精嘛。 酒店咧，最特色咧就系一个烫喺度门咧，行出去就泳池，我揾咗好耐。 你以前住过佢未？ 我连埋嘅， 连埋嘅，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嗰个泳池，你先系公众嗰个，定系你 自己噶嘛？ 唔系 public 噶。 咁 有咩好啊？ 好玩 咁有咩好啫？我以为你行出嚟自己嗰间房有个泳池， 自己嗰啲通常都系细 个啲啊嘛， 细咋， 系 冇问题啦。 唔 紧 要， 首先你有冇住过先？ 我冇住过， 我住过几间都系呢啲，系啦， 我就系因为冇住过。如果两个人，我一定要去泰国。 但系你都啱嘅，如果你自己房嗰啲泳池，当然唔能够同人哋嗰啲哇十几廿只相比噶啦，一定会相比 冇边细 泳池，细泳池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我以我一个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咁就开心啊，因为其实你都系自在俾佢揽住水母仔喺度玩啊，就冇必要一定话要几长啊、几阔啊，又几。 我明佢点解要嗰只啦，佢可以望埋人哋其他嗰啲女朋友仔啊嘛。 冰若翁娇 ，other girl， 冰若翁娇。 任战， 好麻烦， 不能言。最爱波波池同埋游泳池， 系啊，咩池你都中意。 游泳池变波波池， 系啊， 浴池我更加。 我梗系知啦，系咪嗰啲啊？你咪 喂，但系系喎，有啲地方咧泳池即系春光无限咯。 系啊， 真系噶， 有多都好好， 来自各国 系啊，我真系想去 relax 啫。即系如果两个人我就拣， 你就 relax， 但系一见到你出嚟嘅就哇！ 但系呢一样嘢咧几特别，我嗰时咧喺香港咧，粉岭上所我唔记得啦，即系总之有一个地方睇过嘅楼盘咧，佢个楼盘设计就系咁噶啦，每一个单位咧对住一开个嗰个露台门行出去就系泳池。 哇！你睇咩啊？ 豪宅啊！ 你梗系睇呢啲啦，大佬。 其实系几特别嘅个感觉， 梗系特别啦。你讲我都觉得特别啦， 系咪先？其实 系 几特别， 系嘛，好正啊！所以我因为我真系未住过呢啲咁嘅酒店，同埋我觉得佢有 其 实 呢啲酒店都好多啫，即系 住啊嗰啲 villa 咯， 系啊， 好多都系咁。 同埋因为如果太细门啦，好似个洗脚嗰啲池，我就真系觉得我唔想破坏。 啊哈， 因 为你个 book 咗嗰只噶咋，一开嗰道门嘅话，就基本上就可以跳出去噶啦，喺个公 近到可以跳出去个泳池。 咁佢哋又好方便嚟呢间房系咪？ 冇 错， 因 为 我唔闩门， 即你系咪游入房啊？ 系啦， 因为游埋上床， 跟住佢要条浮尸浮， 游埋上床，跟住玩喺床度玩完之后又游翻落去。 O K 喎， 即一点都唔闩门， 有个人形嘅水路咁样嚟奶奶 人。冇错冇错，好嘛 ？O K 啊，好，祝你成功啊！你几时去啊？打算 都未知， 你又话你 book 咗嘅。 我未幫， 你 揾 咗， 係啊， 即 係好新嘅呢個酒店，係啦， 幾好啊， 係啊， 你點知嘅？如何得知嘅？咁新， 我問埋我老友阿 Roger 啊嘛， 嗰個泰國嗰個人， 佢收到係嘛？佢收到 Roger，Roger，Roger， 佢收到， 好介紹啊 ，Roger， 係 啊， 即係吳偉聰， 係啊， 如果咁個 Roger 吳偉聰，係 啊， 人哋唔知邊個 Roger 突然間， 啊嚇，係咯，幾好啊，貴唔貴啊？但係我想問， 唔貴，千零蚊，嗰陣時我睇啫喎，係啊。 嗰阵时系几时？ 嗰阵时两年几 次？哇！咁嘅新开， 我有冇嘢？ 你 识 唔 识 老友？你识唔识佢噶？其实你识唔识呢个？ 我识佢嘅 老友，我话俾你。两 年前乜嘢？ 呢两年其实泰国都冇人去。 我知， 度度都系，都唔系 新 开 啊 嘛。 咁嗰阵时系新开啊嘛，做咩啫？咁同埋呢？哦，得啦，冇嘢啦。 我都费事同你怒气，咁咩叫新开啫？系咪先？哦 ，OK 啊，都几好，即系两岁啊，嗰细路仔咁，佢都唔系啱啱出世，就系 BB， 窒得好。 今日嘅讨论区时间吓，讲完未噶？大哥， 两个人讲完啦， 但其实咧，如果你泰国都系其中，我都系想去地方。但系咧，我自己个人嘅选取咧，就系我会宁愿啲冇咁多车多人嘅，即系冇咁城市嘅地方咯。系啊，曼谷我见识过真系好犀利， 好塞车，因为而家。 但系我中意住喺条河嗰度。 嗯， 系啊， 河里边你先。 聽到話好多新酒嚟， 住喺河咧， 住喺河度，哦，明白。 佢係河童嚟噶嘛？ 我知，係佢剪個頭髮啊嘛。 其實冇嘢， 得罪好易衰。 你有咩得罪我哋啊嘛？係每一日都得罪我哋，係無時無刻。我見到你個樣，我就覺得你得罪咗。 由前面側你側到後邊， 冇錯。由你個頭頂嗰 個側 毛， 個側毛 一路 到邊度個側毛， 到你 個 腳趾， 由第一側毛到最後個側毛都側。 係啦，唔好再問呢個，唔好再問呢個 stupid 嘅問題。 好 啊，好啦，咁大佬，你系谂住都系去泰国嘅？ 其实咧，我有两个方向。 系， 我曾经咧去过一个，应该系泰国，好想玩 bungee jump， 唔敢玩。 系， 有啲游戏咧，你真系要有啲，我唔 勇气啊， 应该用勇气啊， 系啊，勇气啊， 系啊， 你真系未必够胆玩， 劲咁样 啊！ 我有两个游戏，啦，我到而家都冇玩过，但系我嗰阵时我系真系。企咗喺度谂咗好耐嘅，一个就系跳降落伞，即系直升机上面 跳 降 跳 落。但系两样嘢咧，我都觉得应该人生里边咧系应该要试嘅。 系啊， 蹦珠针同埋直升机。咁我如果系嘅话咧，我希望喺我即系有生之年咧，系有机会真系玩一次，大大胆胆。 系我分享一下，我有跳过嘅就系降落伞。 蹦珠针你就冇玩过。 蹦珠针冇。系啦， 系因为唔敢，你冇呢个机会。 唔敢，真系唔敢。系啊，因为我就系首先我系畏高嘅，但我嗰次我跳呢个降落伞嘅话，系因为我要拍一啲一啲旅游特辑，冇办法。 但你有冇谂过推啊？ 冇得推。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去嘅時候，我已經見到係有包括呢樣嘢上去嘅啦。但係佢哋就話唔使驚㗎，你上到去之後嘅話咧，你冇時間俾你諗。 你驚唔驚啊？ 我好驚。 你而家諗都驚我，其實你諗啊，嗰 picture 你諗都已經驚。 但係又咁，你去到嘅時候換衫啊，你見到啲教練啊，但係又咁，佢唔係話上到上面嗰只擁你自己跳嘅喎， 佢有個喺你後邊啊嘛。 係啦，你係孭住一個。 但係嗰樣嘢唔會令我冇咁驚，因為我驚如果個降落傘有事仲死。 哦，唔會嘅，你唔使擔心。係咁上下嘅時候咧，所有嘅嘢其實佢都係佢控制嘅，即係你幾時啊 free fall 都幾耐啊，跟住咧佢就會開嗰個傘啊，同埋嘅就係其實基本上咧，你一上到去嘅時候啦，咁當然。你好驚，你望落下邊，哇！所以啲嘢好似矮咁 樣。啊、 跟住咧，你冇得後悔嘅，同你講好啦，到你下一個到你啦，係啦。咁跟住 唔好意思，我瀨咗尿。 係啊，唔緊要，冇問題嘅，係喺空氣之中嘅，好快就乾嘅啦。咁跟住佢就會擁到你去一個地方啦。咁跟住佢就話：你唔使驚，你再一陣間，我仲有時間你諗嘅。去到嘅時候，佢就會叫你將個手擺喺胸前，佢就跳落去。 冇得諗嘅，邊有得諗啫？ 跟住你就會就跳落去啦。 个感觉系点？我想问你个身体个感觉。 你最惊系 free fall 嗰一下，free fall 嗰一下嘅就即系你啱啱跳落去嗰一下。咁其实你嗰一下嘅时候咧，我会感觉到嘅就系啲力咧，其实基本上系压翻上去你个心口度嘅。因为你系咁样一个人系 跌落去， 嗰啲叫做自由落体啊。 系咁跌落去， 嗰一下系咁跌落，系咁跌落，你咪哇！ 你个脑谂紧咩啊？嗰阵 冇嘢谂。想 空白啦， 系啊，空白一片。 佢都知啊，你都系佢。 因为所有佢成日基本上系咁嘅，佢每一日都系，每一日都跳紧降落伞。你问佢，佢都应该答到你。 空白， 我依家仲喺空中啊！ 系啊， 讲啊。 咁上下嘅时候嘅话咧，佢突然之间佢就会揿嗰个伞咧，就会嘣咁样向。 其实咧，我怀疑咧，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某一个高度，佢一定要揿，如果唔系会太迟噶嘛，系咪？佢有冇解释过？ 佢冇，佢唔会解释俾你听，解释俾你听，你唔会上机啊！ 佢日日都做紧呢样嘢， 佢唔会讲咁多嘢俾你。 你明唔明意思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你去到好近地面，你再揿，可能已经赶唔切噶 啦 嘛。 咁啊，但系跟住佢就 但太早咧，你又享受唔到个 free fall 个感觉。 系啊，佢系咁依俾你 free fall 啊几下噶咋，你顶唔顺噶。 但系点解我见到人哋拍广告嗰啲咧，咩个个弯住手咁样 free fall？做唔做到 嗰樣嘢？所以其實係做到嘅，因為咧我嗰次咧可能因為要交條片翻嚟俾大家睇嘅啫。哎呀嚇，佢澳洲度玩呢樣幾開心，所以其實係我跳之前係嗰個攝影師先跳我落去先。佢跳咗落去之後嘅話咧，佢喺下邊嗰度係咁，就等你落嚟啦。咁跟住佢就會就到你跳啦，到你跳咗落下邊嘅時候嘅話咧， 佢 就 影你。 佢仲可以啊圍住你咁影啊！ 哇，好玩！ 佢勁到咁嘅， 咁犀利可以由你選擇。叫咩？即系你 我 跌紧落去，你仲可以拣，仲可以等埋你嘅咩？ 可以啊，可以啊，佢仲可以个 青蛙咁。 我明啊，我觉得一定得。 好似只飞鼠咁样咯，喺度等等等你落嚟。梗唔系等你五分钟啦，佢只系等几廿秒啫，或者系几秒啫。跟住你就跳落去啦，跟住佢咪影全程影你咯。你同啲睇你好多嗰啲拍过嗰啲系会咁样，你会变老虎狗嘅。 系啊 系啊， 成班 要服咁样咯。 你想唔想玩啊？ 我玩过一次，就系呢个个人跑上去嘅，只艇拉我上去的。 哦，嗰啲我都玩过。 咁我又觉得，即系我其实中意空中嘅感觉。 嗰啲都 几 好玩啊！ 嗰啲几好玩啊！ 太过玩噶嘛， 惊系啊！ 但我觉得嗰啲嘅刺激度同佢嗰啲系争好远。 唔同嘅，唔同嘅， 系啊， 因为你每一下你都唔知道你下一下系做乜嘢咯。总之佢揿着咗之后咧，嗰个伞再冲翻上去嘅时候咯，嗰一下我都系最惊咯。因为你唔知噶嘛， 你 讲 佢 嗰 啲 啊 嘛。 我就係講 開咗個傘 嗰時，開個傘嘅時候，佢就會就會突然之間有一下， 佢會戳翻上去咁啊， 戳翻上去嘅。 我想問下成個過程幾耐啊？ 最開心嘅，你聽我講埋先啦。最開心嘅就係戳咗上去之後嘅話，跟住你慢慢慢慢翱翔， 哇， 可以睇到周圍嘅景色。 慢慢翱翔，佢就同你講啦，佢就係話你而家可以放鬆啦。系啦，直至到嘅就系落地，落地嘅时候，你要帮手跑两下嘅，系啦，咁就跌晒落地之后嘅话，咁跟住未完，唔该你 接翻 佢， 系啊， 唔接咧， 唔得， 要接噶， 因为呢个系你规定一定要做呢一样嘢嘅。 我扭亲只手咧， 唔想搭呢啲， 掉翻上去咯，再扯翻上去咯， 好， 再 扯翻上去，再 扯翻上去。 嗰成个过程几耐啊？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即系可能有十零分钟啦， 冇。 冇添啊！ 有冇十零分鐘喎？ 應該唔會有啊嘛。 唔知，但係其實我就總之佢拍咗條嗰陣時候仲有 VHS 大帶添，佢會送翻俾你嘅，係啦。跟住你會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其實都真係要 好開心， 好大嘅勇氣咯。但係幾好嘅，因為佢上去嘅時候，佢係咁依講少少嘢俾你知嘅啫。有好多嘢嘅話，你上到去，你下一步你先知道你上一步啊，原來做咗呢啲咁嘅嘢。 我腦裏邊一諗，我已經覺得好驚。 唔驚啊！ 我但馬老師講嗰啲我玩過嘅，喺泰國嗰啲降落傘，如果大家去過，應該都有機會玩過啦。佢最驚就係一扯上我下啦， 係啊， 嗰個離心力咯，好似一隻麻鷹捉雞仔咁咯。 但你只腳就條條揈噶嘛， 係啊，上升嘅速度係快到不得了， 係啊， 伏咁你已經半空噶啦，好快。 我見到嘅就係其實最受歡迎嘅時候，就係啲女仔落嚟嘅時候咯。 個個想問，嗱，睇下咩？睇咩女仔？咩女仔？ 有冇人見到你落嚟避開你啊？ 如果馬小強咁嘅樣嘅。马书强咁嘅样啲人走开， 系啊，冇错，系咁继续拖， 拖出远啲，拖远啲抌咗佢算 了。你哋两位其实咁憎我，不如整死我算啦。 你唔憎我咩？你以为头先问嗰条问题我听唔到咩？ 咩问题啊？ 点解唯独是我啊？有冇啲人扑出嚟啊？如果系你系憎到呢样嘢嘅话，睇下你会唔会讲啲咁嘅嘢啊？ 佢头先问题系咩？ 佢话我话即系有好多女仔，如果系落嚟嘅时候，就会有好多男仔会扑出去拉住 佢 嘅。跟住佢就话：咁如果系你咧，你有冇啊？ 你我问啦， 你个问题有冇针对性啊？ 冇， 你话咧？ 或者系唔系得两个？你落嚟有二十个人跑埋嚟。 公明啲咁讲啦，其实嗰啲帮手嗰啲本土人咧，佢就好热心嘅，真系几个人揽住你只脚。 真系有时系要咁噶，因为你系会落唔到地。 就算唔觉意掂到，都未必系有心嘅。 系啊， 咁谂，唔好成日觉得人哋好想轻薄你先得噶嘛。 佢系咁谂，我明。 系咪啊？嗱，咁呢一个咧，我唔敢玩啦。而嗰个 bungee jump， 我直接去买飞嗰个 counter， 企咗好耐，好想。但我战胜唔到自己心，最后都系冇玩。咁所以如果能够去翻旅行咧，希望今次我可以拣其中一样嘢。 另外，如果有一个你有冇成日听讲嘅，就系喺个森林嗰度嗰啲降索啊，即系喺另外嗰个。 哦，哇，嗰个又系好似好劲。 咁嗰啲咯，我想玩嗰啲咯。 系 系。 但你就要揀咯。 揀咩啊？ 嗯，要揀一啲樹唔好太高，即係我成日都會驚。 哇！啲四棍四尺四尺嘅樹，由四尺棍去三尺， 佢都唔想噶嘛。但係以我咁嘅高度，應該冇呢個隱憂。 四尺棍去三尺， 你縮起只腳啦。 你就好難講啦，一瓣包埋個牆面。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十一点半听你个风骚快活人先啦，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不少市民趁重阳节前往扫墓，在钻石山坟场，有市民话祭品的价格比往年贵，但亦都有人话价钱差不多。新冠疫情下，四人限聚令维持，有市民话会避免同太多亲友一起扫墓，当局就呼吁扫墓人士避免在重阳节人多挤迫的高峰期扫墓，又要求市民遵守各项防疫规例，包括有关群组聚集限制和佩戴口罩要求等的规定。有售卖祭品的店铺负责人说，今日的生意额和往年差不多，又说祭品的来货价上升。有地区组织就在坟场附近派发防疫物资和宣传单张，呼吁扫墓人士确保火种完全熄灭才离开墓地，避免引起山火。政府后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取消邮轮公海游熔断机制。环美邮轮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班志荣说，现在除了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全球大多数地方已经取消对邮轮的限制，恢复之疫情前的做法。今次政府取消邮轮公海游熔断机制，或会有一两艘邮轮会回港，但要回复到2019年的水平，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班志荣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邮轮公司一般会在大约年底时规划未来三年的行程，如果香港未能够在年底前全面开放，邮轮将不会停泊本港。他希望特区政府尽快放宽限制和国际接轨，才有机会吸引各地邮轮来港。教育局接获投诉，话大埔特殊学校康智松岭二校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严重弱智人士协会主席黎佩薇表示痛心同担心。对于办学团体康智会话，其中一名严重智障的学童被责守，是为保护学童，避免不自控地督自己面部至口肿面肿，做法得到受访家长同意同医生签署批准。本身是严重智障人士家长的黎佩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严重智障人士的确较易出现行为情绪问题，需要约束或隔离处理，但要考虑有关措施是不是合乎比例，是不是长时间在智障人士身上使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尽快立法保护儿童，避免有知情不报情况，又建议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提供协助。南韩指北韩朝早在慈江道武平里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日本话导弹飞越领空是五年来首次，又推断导弹飞行距离大约4600公里，是北韩导弹至今最长的距离，高度大约1000公里。日本话导弹向北海道和青森县方向飞行，当局发出全国警报，呼吁民众到室内暂避。 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平壤的野蛮行为。防卫相强调将研究所有选项，包括作出反击。南韩总统尹锡悦强调国际社会将作出坚决回应。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回应事件表示不幸，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又认为中国必须加强堵截北韩逃避制裁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第一线，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咧第一线系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由于有紧急维修，第一线需要暂时封闭。有关重阳节的封路措施，在柴湾直至到下午6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歌连神角道以及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警方是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都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排返去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德士古道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清水湾道白石窝方向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黑暗嘅世界里面，唔系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灭口噶，系咪？ 就系鬼打鬼。 我有请过佢，佢出几多钱？我双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一系三倍，五倍，10倍得啦啩？ 最近喺地盘整亲啦，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最想去边度旅行呢？其实我哋只有两个方向嘅，一个咧就系玩一啲我以前唔敢玩，但系而家咧就唔理啦吓，都玩一次啦。第二个方向咧就系好耐好耐好耐冇去一啲冻到。冻到即系完全系好冻好冻好冻嘅地方， 系啊， 你明我讲边嘅，真系好冻好冻好冻， 即系 你上次喺边度啊？好冻好冻好冻， 广州 嗰次 应该系北海道。 哇！ 哇！ 嗰 種凍真係超級正， 嗰種凍真 係 正得好緊要。凍凍嘅地方咧，有好多嘢可以玩啦。除咗個凍本身之外，可以玩雪啦。同埋咧，有啲感覺咧係好開心嘅， 好浪漫。 喺個酒店裏邊咧，你摸一個玻璃，好似摸緊嗰個雪櫃嗰啲玻璃咁樣。咁你買咗啲飲品咧，唔使冇雪櫃嘅，你擺喺個窗外邊，或者如果有露台，擺喺露台咧。聽朝瞓醒你攞入嚟咧，個支汽水咧係凍到咧，即係結咗冰，係有啲成結咗冰嘅。咁你見到出面飄雪嗰個感覺咧，你會覺得好浪漫咯，好似 真 係。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好耐冇試過啦。 你如果我記翻上一次，我覺得我真係好凍，好凍，好凍，好凍嗰次，我多多次啊，大你好凍，好凍，好凍，好凍嗰次咧，喺韓國。 哇！ 冻到乜嘢咧？你嘅耳仔系冇感觉噶， 系、 啊、你喺香港你有几可试过咁啊？ 冇错、 啊，跟住你即刻走去买过嗰啲咧，吸住个耳仔嗰啲啊， 哇， 有 好好靓噶， 耳仔系啦，脚趾都系噶， 系啊， 你觉得如果你着普通鞋咧、 啊， 你原来真系顶唔顺， 冇错，你真系一定要着啲里面有毛嘅鞋，佢、包住你，哇，咁我就觉得嗰次系好正，同埋真系好似嗰啲韩国嘅 电影 啊，又或者系你去睇啲电视剧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我同意你咁样讲嘅，就系、是、去一个好冻、好冻、好冻嘅地方，哪怕是就喺度街度行下、食下嘢啊，唔使有咩节目嘅， 感受 嗰 啲。啲啲風吹埋啲皮膚赤嗰啲感覺， 翻到去嗰時候咧，咁好似紅蘋果咁。 你有冇玩？你有冇坐過嗰啲咧？誒，張台唔係張台個喺入邊有個暖爐喺個台下邊。 有暖桌啊嘛，嗰啲叫做。 係， 我喺日本就試過咯，係啊，嗰啲咯，就我覺得係好正嘅，又係。 係啊。 啲人就會可能會坐之後打橫。 好舒服 嘅。 所以可能我哋唔慣就咁屈住腳坐喺地下，但係當你好凍好凍，入邊有個暖燈咧喺個台下邊，你會覺得好好玩。 冇錯，我淨係想就是、如果我可以，我想去一个冻的地方去滑雪。 嗯，哦，系。 因为我觉得滑雪咧，其实我唔识嘅，但我觉得就系滑雪咧、如果有啲人咧系会即系哇，有自己啲 gear 啊、 哇， 跟住每一年就会约， 好型 啊， 一大班朋友咁样去滑雪咧、我好想试下去住下上 面 嗰啲雪屋啊，跟住可能你一开个窗帘啊，出边个露台就已经系哇，好似圣诞节咁。 你 觉 唔觉得咧？ 冰天雪地好靓， 当雪系冚住咗咧，好似好静。 每样嘢都好靓啊， 冇声噶， 人都靓啲嘅， 成个地方冇声， 系啊，所以我就想去滑雪咯。我唔知道去边啊，但系我就会谂住系可以。 马 老 师中唔中意啊？ 近近地， 好冻好冻嘅地方， 我试过一次响湖北武汉，好冻好冻， 有冇雪 好冻？有。冰天雪地又系嗰度个山嚟嘅，冻，因为我哋嗰啲地方好原始嘅，就喺、 你点解会去嗰度嘅？ 去咗个朋友嘅屋企，系、啦， 男仔嚟噶。 个朋友是男人嚟嘅，系、 但你去嗰度做咩？ 咪咯， 即系人哋问你去做咩嘛？系啊，即系孤男寡男，系咪？ 你好少噶嘛？ 嘻嘻咁样系咪？你其实去做咩？仲要冰天雪地 啊？做乜嘢？又冇嘢做喎、 啊， 就得你两个喎、啊。系咪唔讲？ 攞嚟雪，攞嚟条雪条嚟啊！ 系啊， 我觉得你 就好想知道你哋两个喺度做乜。 佢带我去佢个家乡嗰度睇下， 好熟噶。 点解要带你啊？ 系啊。 好大 咪大咯， 点解要带你啊？ 但系见下佢阿爸阿妈，嗱呢个就系我男朋友啦。 冇错啦，嗰啲系咪即系放长假嗰啲啊？系咪啊？嗰啲啊回乡啊咁样，系咪嗰只啫？ 系啊系啊， 我唔会睇唔起你嘅，你放心。 我知， 我觉得真爱无罪。 我知啊，嗱，我真系第一次见到啲人嗰啲屋咧，外边挂咗啲咩咧，就嗰啲粟米干啊。 哇！ 有咩用啊？我想问。 食咯，系啊，仲、 哦、 有嗰啲，所有好多风干嘅嘢，因为佢啲乡下地方嚟，屋里面又掉咗好多肉啊，咁样，全部都系风干。 几多年前？几多年前啊？ 可能系， 即系嗰啲 拎你翻去 好多年啦， 好 多 年 啦。 嗰阵时好似居民有彩电已经好唔错噶啦，系嘛？即系好多 唔系又冇咁搞， 冇咁搞， 系啦系啦，但都系山区嚟嘅，住咗两晚就落翻去啦。 点解嘅？ 系佢踢走， 系因为佢踢走你， 佢踢走你 啊！ 因为我分手， 佢阿妈就。如果可以的 最好叫他走啦，我都不喜欢夜晚又奇奇怪怪的声音， 是啊， 都不知道发出什么声 音，块面又咁长，食嘢又咁多，个肚腩咪咁大，好奇怪呢个人。 喂，今日有听众问你啊， 系 咁多人成日揾你。 佢人哋咪航天嘛，有冇揾你啊？ 系啊， 冇啊， 揾你啊， 冇啊， 因 为 个个都觉得你咩都识噶嘛。 咪就系咯，你都系时候要上征服太空啦。 系时候啦，上路啊，上路啊，上路啊！ 佢唔好翻嚟啦， 都好想北上，先去东莞，再上海，再北京。系啊，即系如果通关之后，我真系都想上去，因为好得。 你有冇去过丝绸啊？个个都要话行丝绸。 冇， 系啊， 你佢真系咩地方都去过， 系啊， 拍嘢啊嘛，系咪啊？ 系啊， 好唔好啊？感受 超好玩啊，真系超好玩。 呢个人我想去 吓， 由边度出发啊？ 应该就系由新疆。咁啊，兜个圈，系咁样，跟住佢就系唔系西安，西安就会去呢、這、一个西安唔系，我去由西安出发嘅系去西藏， 嗯， 系啦，咁啊，如果系丝绸之路嘅话，我哋就系喺系啦，就系嗰边啦，喺新疆啊嗰啲咁样去咯，系啊，跟住你会去你啲，你只会喺嗰啲可能《西游记》先会听到火焰山啊，你会去嗰啲地方咯， 好荒芜啊，嗰啲 系好靓，但系好干，亦都好辛苦， 系啦，去 沙漠。去莫高窟系啦，我 记 得啦。 哇，呢啲地方好正。 你系冇谂过 呢啲 系 我即系后生嘅时候好想去嘅地方，即系买嗰啲旅游书咧，华东游啊，华中游啊。 我唯独是就我觉得就系我去嘅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读嗰啲嘢，即系其实可能佢莫高窟 了解多少少 历史，佢嗰啲唔同嘅系啊，石窟里面系啲咩嘢？ 你去到睇， 我去到嘅时候我系一啲都唔知，咁但系好彩我哋去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啲可能系旅游家，又或者系一啲史學家佢哋就會喺度講啦，佢哋就好開心咯，講到我就根本完全係 唔知 嘅，係啦咩嚟嘅咧咁樣，但係就去睇咯。你會發覺就係好 amazing 咯，啲嘢係啊，但係我覺得一定要去嘅， 係啊，要啊，要 要 要。 好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咪疫情過後，我會想去邊度咧？我想去京都。 哇！ 咁因為咧就嗰陣時候，我男朋友咧就喺京都嗰度，佢有 working holiday 啦，咁就 拉麵 係 嘛？ 係啦，佢又咪有拉麵又有，佢又即係乜嘢都試下喺嗰邊度做嘅。咁跟住佢就有。影啲相翻嚟咧，我就覺得哇，咩有啲咁嘅廟嘅咩？咩有啲咁嘅地方嘅咩？我覺得我去到嗰啲地方，其實有時我未必需要去啲景點， 去地道嘢。 但係我就係想去嗰啲就係佢以前究竟喺邊度住㗎？佢去嗰間打工嘅嗰間 cafe 究竟係點樣？ 咁你依個咧同私人感情有關。 冇錯啦，係啦，同埋聽聞就係因為咧到最後尾佢離開香港之前嘅嗰一間 coffee shop 咧係。仲有啲錢未找俾佢， 哦，真係噶， 佢唔係想嘅，佢唔係想嘅，咁但係因為走得太匆忙，咁所以咧就係佢話佢想翻去，佢就係問下個老闆， 仲記唔記得佢？ 俾翻啲錢， 多唔多啊？ 幾多錢啊？ 多唔多？係啊，咁樣咯，唔知。我冇 不過呢個係嘅，即係你曾經去嗰個地方， 留低啲嘢， 留低啲感情， 係啦， 回憶，你好想去就再行翻嗰條路。 冇錯，佢話佢個 master， 即係佢嗰個老闆要同佢講嘅，佢就話：你隨時翻嚟啦，係啊，我啲錢會留喺度，佢就會等你翻嚟嘅時候會俾你嘅。我覺得幾好啊！如果你話去到，你有一個你識識地嘅人，佢會接待你去做一啲好地道嘅嘢，咁我就會想一個咁樣嘅京都之旅。 帶唔帶埋我哋兩個去？ 唔帶。如果你唔楞佢，我可以考慮下。你唔楞佢，我可以考慮。 我帶你哋去武漢啦。 我帶你去死。 嗱，你係唔係真噶？我唔要，我唔要痛。 武漢有咩啊？武漢有咩？ 唔係頭先話嗰啲民宿咯。 去你個朋友屋企。 係啊係啊，好玩嘅，係真係好好玩嘅。我講真嘅。 類唔類似啊？好似嗰次有我咪有一次同你一齊去做嘢咧，咪去嗰啲山區嗰啲 啊，係啊，類 嗰啲咁樣 嘢啊嘛，上次 啊係啊，好耐啦，嗰次就係同呢只嘢去咯。 我同嗰條嘢。 你真係尊敬對方。 真係啦。 十幾年前啊。 我哋啲量詞係亂用嘅。 好啦，我哋街坊街坊翻嚟咗咧，佢哋讲下啦。 沉迷自闭雾系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脑，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konnichiwa。 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这种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that。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都发嗦，继续做 re mi fa so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迷走转迷路。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七年呢首歌呢一排咧，其实个心情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慢慢咧越嚟越好噶啦。第一咧就除咗消费券嘅魔力啦，咁大家可以吓促进下经济之外咧，你见到个市面咧系喐翻晒好多嘢啦，人流开始人流多啦，同埋嗰个叫疫情嘅措施慢慢逐样逐样放宽。 礼拜四仲可以十二人食饭啊， 系啊，人数亦都多咗啦，宴会嘅上限亦多咗啦，咁样样，冇错啦。咁到咧我哋嘅街坊啊，佢哋又想去边度旅行咧？咁问咗几个嘅，不如先听下小陈讲好唔 好？ 好啊，小陈哥咧 出场 出场啦。 喂， 嗱，首先咧，疫情之后去边度，我唔会而家走先嘅，一定会耐少少先嚟咗香港，因为费事同人逼，同埋我系比较精打细算，而家咩都贵，即系嗰啲机票酒店贵啊，梗系唔去住啦。好啦，如果真系要拣个地方咧，你咪估我会拣日本咧？唔系，系咪欧洲咧？都唔系，美加唔系。我反而揀個近近地喎，我有兩個地方我想去，真係誒認真地。一個咧就去澳門，近啲，因為好耐冇去過。 我都好 耐。第二，我可能會去去杭州，因為我好掛住喺嗰度食嘢，即係反而我近地我已經好開心。其他嗰啲你哋慢慢逼完先啊，逼完先我先至慢慢過去玩。反而去翻啲咧，而家個心裏邊，喂，不如好快去澳門啦。咁我都去咗旅行先啦，幾耐冇坐過船啊？所以真的要去啲近啲，我已经好开心啦。 澳门呢个地方咧，我嗰阵时去咧系咁样嘅，我唔知而家或者你有冇试过，或者而家大家仲兴唔兴咁啦？就系咧 book 一部佢啲嗰啲叫咩拖拉，嗰啲叫踩单车、人踩单车嗰啲车咧，系咪啊？有个阿伯踩单车，唔系啊，踩单车你坐后边嗰啲咧， 人力车， 人力车系叫人力车系咪？ 仲有咩？ 我就話而家有冇啊？而家仲有 啊？有啲旅遊點有？ 哦，咁咧就點咧？就話好，你總之你帶啦咁樣，我就唔知去邊嘅。總之踩踩踩踩，嗱你落車啦，咁就講解埋咯。即係呢度咧就係唔知咩咩媽祖廟定唔知乜嘢咁樣。 即 係 佢係導遊嚟嘅， 佢淨做埋導遊。好多年前啊，我試過咁樣樣。 幾好玩喎！咁樣 係啊，係 咯。 你又唔使揸地圖，總之佢話去到邊落車，佢就話呢度乜嘢乜嘢乜嘢。啊，呢間嘢幾好食，你落去食啊！我哋等你。 哇，幾好喎！ 即係你包佢一日，我唔知而家做。 幾好啊！几好啊！我估有啦。你头先讲嗰条路线咧，就应该系海边嘅妈阁庙嗰条路线。妈阁 庙嘛， 系啊，就喺海边嘅。咁嗰条路几舒服嘅。 咁总之就佢做带路啦。 系啊， 边度食嘢都会安排埋。 你喺黑沙环嗰边啦，定系喺边度噶？因为你嗰条 黑沙环系氹仔嗰边嘅。 系咯系咯系。 佢嗰度 要过大桥 噶 嘛？ 要过大桥噶。 我唔系讲啊， 系啊， 过大桥。 澳门本岛嘅。 本岛嗰边 系本即 系。 你好似好清晰咁样，好叻啊！你。 Well， 好。 呢个都几好啊，我 呢个几好啊，系咪啊？澳门都几好啊。 你讲咪讲你，我做咩啫？ 唔系，我有啲气啫。 我 哋唔可以有戏嘅。另外，我觉得杭州都系一个好地方。 杭州好地方啊！ 杭州真系一个好地方。 系啊，西湖正啊，苏州都好多地方。 龙井茶又好。 系啊，龙井虾仁啊，正啊！吓，我觉得国内我好想去。 呢两个地方我都觉得 好啦。到阿陈太啦， 陈太， 其实我同个仔咧一路都想去新加坡，因为我哋咧之前咧系每一年嘅复活节假咧都会飞一飞新加坡嘅。咁啊，一来咧又好玩啦，又好食啦啲嘢，咁啊又可以睇一个音乐剧啦，因为新加坡嗰邊而家有個劇院咧，係黐住間酒店嘅，咁嗰個就會有一啲百老匯音樂劇咧，就做我哋之前嘅睇過《Lion King》啦，又睇過《Phantom of the Opera》啦，哇！所以好想去新加坡，即係 relax 幾日咯。咁但係我諗我都冇咁快會喐噶啦，因為咧一來都仲係希望等到個情況好啲先啦，機票平啲啦，各方面啲嘢配合好啲先咯。所以即係孤寒底嘅人咧，都會等多一年咯，我諗。 不过你讲开呢啲咧，好可惜咧 ，cat 冇得睇啦， 系啊， 唔做啦， 系啊， 不如你搞个 horse 啦，好唔好？ 或者 tiger 劲啲 ，tiger， 我反而想咗拖台， 拖台 有冇人睇啊？ 有点解冇啊？ 计 剧情 有 呢个剧情 啊？八只乌龟，咁我可以睇四个钟咯。 佢叫跳龟舞啊嘛，系啊， 睇啊， 有嘢睇。 你反只龟就可能会仲快啲。 另外，神光阿 O 啊， 疫情过咗之后，第一个去旅行嘅地方，当然要去远啲啦，欧洲啊， 哇， 正啦、啊。不过依家咧。环球金融市场的变化呢令到啲指数呢真係有啲唔同喎、啊。唉都係嗰句啦边度平去边度啦。最紧要大家呢健康平安我係阿 O 啊。 我觉得呢个未必係大家嘅想法唔係揀平嘅地方。 我都唔觉得係、 有啲地方佢几平你唔想去你都唔想去。 咪就 係 呀。 係 呀、 啊 啊啊、例如你屋企。 唔欢迎你。 你请我都唔去。 Eva, 你放心。 山门。 不如你哋结婚啦。 你又想。 我有老婆噶啦，你唔记得咩？ 但我唔介意， 我介意。 我想问咧，食嘢系咪你又拣个地方其中一个考虑点啊？ 唔会 食嘢， 我未必。 因为有啲地方 去到当地， 度度都实有嘢食噶， 一定有可以食嘅嘢噶。 诶、啊，但系因为有啲人话某啲地方，嗱，即系我有个朋友咁讲嘅，佢嗰次同我去咧就去泰国，佢话泰国咧第一泰国菜好食啦、 嗯， 第二泰国食海鲜好多地方都好平嘅，海鲜都系一个我觉得几吸引游客嘅卖点。 我唔会为咗个食物而去拣嗰个地方咯、嗯，应该咁讲嘅就我去到嗰度我就会揾嗰度当地嘅食物。 系啊，一定 有 啊， 总 有啊， 系 啊。 總 有 嘅， 嘢食嘅。 同埋我會覺得嘅就係、是、你去到嗰個地方，你一定要食嗰個啲嘢喎。但係，係 啊， 你有冇試過有啲朋友嘅就去親邊度都好， 都要 食 翻 中 餐。 去 咁你好似冇必 去英國倫敦，你走去同人 家 飲茶喎，唉，激死啊！ 唔係，如果一餐半餐就冇錯，如果你餐餐就好麻煩啦。 佢去第二日到啦，佢第二日到啦，佢就話 思鄉啦已經。 係啊，我想食餐，我 一餐半餐我都唔會考慮。 點解啫？我唔好明咯。 係啊， 你去到嗰度梗係 食 當地嘢。 十日八日唔食冇問題啫，嗬。 梗係要盡試嗰度啲嘢㗎啦。係 啊，釘雲仔嗰啲嘢啊。 我就試過就有朋友佢會咁樣嘅，譬如話佢真係好中意飲咖啡。咁、可能就佢今次嘅就啊，我竟然去韓國之旅嘅 咖啡之旅， 佢會再有一個行程，有一個腳程嘅就係、是，總之去嗰個地方啦，佢就會去唔同嘅咖啡館或者係 coffee shop 去 feel 下佢嘅啲感覺啊，飲唔同嘅咖啡啊咁樣咯。但係你亦都要承受嘅就是、可能一日裡面嘅話飲咗十二杯咖啡咯。 哦，咁又唔得，你飲咁多做乜鬼啫？ 同埋好中意行， 咁人哋真係咖啡之旅啊嘛！ 唔同地方嘅街市啊，即係真係 market。 冇錯，街市一定要去嘅， 係咪？你 一定係。我必定要去 啊，正啊！ 因为你可以 feel 到嗰度嗰啲人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咧？你唯独只系去街市，你先至真真正正 同埋好多佢哋卖嘅嘢咧，同你哋香港睇唔到。 系啊， 系 有好多嘢啫，你都唔知佢咩嚟噶。但系你问佢，佢又用翻佢自己当地嘅语言答你。 系啊， 咁样咯。 你用 我有 用广东话问佢咩？ 我关你咩事啊？ 太太点卖？ 几多钱啊？平啲得唔得啊 ？One fish one dollar 啦。系啊。 你会唔会试啊？有时你唔知道系乜嘢，但你会买翻去试啊？ 会。 我试过就系食佢啲生果，唔知咩嚟噶，但系都几好笑噶。一搣开又咁嘅里面，我以为佢湿立立嘅，原来佢干蒸蒸嘅。 你觉唔觉得佢哋排啲生果特别靓嘅？ 唔觉。 一啲啲啦，有啲地方。做咩搣烂我？哦，呢、這个就系你辞职信系嘛？哦，OK。 好嬲。 佢边系佢再写过？ 系投诉你嘅投诉信啊！ 仔， 系啊，咁你边难佢？ 再写个劲啲， 你啲真系 primary chicken 啊，小学鸡， 我都觉得系， 小学鸡 费事同你讲嘢。 系啊， 好啦， 哥 哥，你再做一 阵，快翻嚟啦！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今日嘅主题咩啊？ 系啦，冇错，你系乜嘢教生啊？今日系。 实就你哋，实就你哋嘅口味嘅， 咁 系 咩？ 系咩得？ 酒店风云， 酒店风云， 冇错，酒店好多嘢发生嘅， 梗系啦，知道啦， 系啊， 但系经过你把口， 好变衰，冇错啦 吓。 喂，好，十二点先听今日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话，国基会执行董事会星期五开会讨。星期五开会商讨必要文件已经备妥，认为乌克兰已经取得全球伙伴国家足够的财务保证，能达到国基会债务永续性要求，符合资格取得更多的紧急资金。如果经核准，资金将会透过新的紧急放款计划，有助解决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国基会发言人拒绝回应。消息又话，国基会预计今个月17号在维也纳会晤乌克兰当局，讨论乌克兰预算和货币政策。国基会3月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冇几耐，向乌克兰提供14亿美元紧急援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4点，升7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瑞士法郎0.99，加元1.36，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85，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79美元，卖出1,70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山顶广场嘅公众停车位咧就已经泊满，咁喺度咧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山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而家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澳道近住歌连臣角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有啲挤塞嘅。咁另外香岛道啦，去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咧，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慢车，而家车龙排到去康湖居。提提咧，东铁线部分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嘅，以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而罗湖站咧将会局部开放至到夜晚7点，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激死我啦！今朝搭车咧，竟然啊， 哎呀，放松啲啦，有嘢唔顺嘅，一要搵美健康康自愈厕所位，等佢冲走佢。 哇，好开心啊！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多好人噶。 既然遇到好人好事嘅话咧，一定要嚟美健康康好人好事好心，你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宣扬开去啊！ 咁如果我哋想开心啲咧， 咁就一定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啦，有我李志刚、 超 B、 阿头 陪住你日日开心。 针织定冇剑？ 冇剑。 上呼教子定投身革命？ 我抽紧，全心投身革命，绝不后悔。 想知道秋瑾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原主办可丰中学的同学声演《革命之利剑》，女中之豪杰秋瑾。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 嚟到漂流教室， 唔安唔安唔安， 今日嘅乜嘢流啊？ 系啊， 系咪危楼？ 相敬下， 危楼， 危楼家， 嗱，今日嘅主题咧就系 寒流家， 听住啊，玩玩够未啊？阿诺阿诺， 阿诺唔系寒流啊， 阿诺 沉沉啊，阿诺呀死我啊！ 你讲未啊？ 系啊，快啲啦，恶霸。 老师唔舒服， 你就讲唔到寒流教室咧。 今日系酒店风云， 酒店风云 ，Hotel Wind and Cloud， 发生咩事？ 唔好笑， 唔好笑， 几 好笑，你呢个就好笑啦。有个朋友咧。 你讲出你的朋友噶啦， 咁梗系我朋友 先 有 故事啦。系啊，总 之你啲朋友 佢已经系搞掂咗啦，佢决定收购一个， 咩叫搞掂咗啊？ 即系决定收购一个 酒店， 养生理疗嘅酒店。 咩叫理疗？ 咩叫理疗？ 理疗即系 疗咩？ 调理个理 哦， 但系理疗系。俾你有病定冇病嘅？ 其实系俾你 有病医病，无病保身咯。 系啦， 即系你疗佢又疗， 系啊， 你中意疗 即系你 讲 嘢系嘛？聊天个疗啊嘛？ 唔系医疗个疗， 哦，医疗 系啦，即系系俾啲 调理身体、 新鲜空气啊，或者你想静养啊等等嘅 养生啊、 养生啊嗰啲嘅，冇错啦。 其实都几虚无啊，但系我又明， 所以咪揾佢咯， 系。几虚无系咪先？ 系 啊，即系养生，你去边度都养得生噶。点解要嚟你而家理疗院？ 系咯， 佢嘅卖点咧，佢就喺河源一个山嗰度嚟啫。嗰度咧，因为咧嗰个含氧量都几高啊。 哦， 系啊， 佢度过个含氧量咩？佢点知个含氧量 啊？要含 含几多先叫高啊？ 要含咗个口几耐？ 含几多先高啊？含氧量？ 我唔识。 通常我哋香港嘅含氧量几高噶？同埋你要含几耐？ 我唔想答你哋， 问佢又唔答我。 你阻住嗰啲摇佢课程嗰啲同学啊！ 你知唔知摇佢系摇佢啊？佢哋叫我摇你多，系啊。 佢 你记得今日摇佢耐啲啊？咁样我摇佢耐啲啊。 得啦，好快好快会 close 啦。呢个漂流教室唔做噶啦。 你做第二个咯，寒流教室。 乜流都唔做，咩教室都唔做。佢又似你话，你逼我噶，你逼我行呢条路啊！ 开始继续讲啦， 佢又将呢样嘢我转嫁落人哋个身上。 佢叫法兰扎， 系我知道。 法兰扎， 好，你快啲啊！唔好嬲，我唔出声。 又系你，又系你。 好未？ 嗰啲狗吠真 系 有。 系啊，佢又嚟咯。系啊，你睇住佢咯喎。 系啊， 我唔出得声，我一出声佢又话我。 由十点钟坐住到起坐到而家。 哎呀， 断咩啊？ 叫佢快啲啦。 含氧量高， 含氧量高，喺河源啊嘛，嗰度。 你再按脚我曲嚟啊！ 哇，又唔摁得噶，咁可唔可以唞气啊？ 可以。咁嗰个酒店咧？有個 其實咧，老師我真係咁諗啫。所有咧冇乜叫做交通啊， 嗯、 人流比較疏啊，啊高山都係含氧量都高嘅啦。你有咩唔特別？ 第一嗰度咧，周遭 因為佢有朋友咯，其他啲冇。 唔、哦、係，周遭咧係冇做過工廠嘅。 嗯、 其实好多，譬如话你话东莞啊，系啊，惠州啊，以前好耐都系啲工厂区嚟嘅。据讲咧，佢啲泥土啊，或者佢哋排出嗰啲如果系工厂嗰啲即系污糟嘢咧， 系 会污染嗰啲嘅。 系噶。 咁但系河源嗰度咧，系长久以嚟都冇做工厂嘅，因为嗰度比较偏僻，同埋比较荒芜，有山啊，有湖啊，咁样。 咁你点去啊？啲人？ 自己揸車，係、 哦、 啦，喺國內呢個問題唔係問題嚟嘅、嗯，因為通常 正 常。但係咧，老師啊，頭先 你有個碌嘅係咪？ 你話咧，你聊嘛係咪啊？ 你冇嘈啫。 咩碌啊？ 佢聊我而家。 撩人者賤我衰。 你話佢咩啊？ 我話佢係咪自己有個 自己有個碌？ 嗱、这、呢個呢、这個夠啦，呢個唔好講，你明啦，唔好。 我想問咧，你聊嗱調理身體我明啦，咁如果治即其實唔使有病嘅，總之你純粹係休養， 譬如話 養 家養生，同埋咧佢原本 即酒店咯，其實 係 啊， 去酒店 按 摩先 咯，跟住加啲咩攣腳啊， 跟住 按摩啊， 跟住有 按摩啊， 有啲靚女護士走埋嚟同你又 係啦 ，OK 嘅，其實我覺得。 喂，你哋兩個喺度自吹自擂， 唔 係 我 幾時候話有護士啊？ 唔係啊，我而家喺度令到阿小张张明白你究竟喺度做嗰啲咩嘢啊？ 我 佢就系衰， 佢吹定我吹啊？ 你 自己吹自擂，我冇吹到喎、 啊，我雷啫嘛。 系啊，我冇吹喎、 啊。系啊，唔俾啊！ 俾， 我问下有冇 咁系咪呢一只啊？ 系 有冇护士啊？咁样 有护士， 咪咯。 咁你讲到嗰啲护士好似好衰啊，短裙嗰啲啊嘛。 我有 你想重，你想重温，你想睇就嗱。如果冇，如果冇， 我有冇？ 喂，如果冇罚佢扮龟及爬，好冇？ 冇啊！ 听我重温，如果冇着短裙呢三个字咧，你扮龟爬喺度爬出大堂。 我冇讲过，我就讲紧护士啫嘛。 边人讲着短裙啫？ 冇讲。 虽然你 嘅 古仔 嘅同学为咗还我清白， 虽然你嘅古仔里边可能都系会最后讲到着短裙。 系呢、這个唔系我，但唔系出咗我哋把口嘛。 佢系嬲我哋踢爆佢条桥。 唔系，你听我讲啦，讲咗成五分钟啦。都仲喺度废话连篇。 其实因为你啊， 你系废得最多。 你自己喺度模拟同埋幻想紧啲嘢，即系你又话系我哋讲咋。 OK， 继续好冇？嗰、那个主题咧就系咁。咁后来咧有一个香港，你做乜嘢啊？有 冇人出个声？佢望住 我条狗啊！口罩唔俾啊！点解我做每一样嘢佢 都系针对 你咁大个反 应？佢喺度对住。 佢掹啊掹啊个口罩啫嘛， 你调教完未？ 你成日都系咁啦。 唔系你调教完未？ 突个窿出嚟， 啲人话你成日啦，突翻个鼻出嚟嘅口罩，从来都唔遮个口个鼻。 咪咯、嗯。 不如嗱，我哋真系数三声，我哋深呼吸，我哋翻翻去回归。 冇问题， 好冇？ 好， 入回归大自然， 回归大自然， 尘归尘，土归土 啊 嘛。 一二三。 系啦，就去到河源呢个地方，其实因为含氧量系 好 高 嘅， 因为周围都冇工厂， 于是 就 开 一间 你聊我有聊嘅含氧院啦。 因为佢个朋友已经收购咗，上回讲到就系咁样啦，好，请继续。 好，咁临收购啦，咁佢哋 啱啱又收购咗嘅， 有啊，收购 咗，即系前边嗰啲嘢做好晒啦，但系钱就未俾，俾一 啲。我想问啊。 我真系唔知道， 嗯， 系啊，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哋嗰个 有几大啊，嗰、那個、寮 好大，以亩计， 哇， 系啊，成大大忽嘅山，同埋咧，因为佢下边咧有啲屋仔咧，嗰、那个老板之前个老板几聪明嘅，佢就卖俾人哋嘅，于、嗯、是你可以自己住，又或者即系好似 即系佢收购埋嗰啲细屋， 系啊，因为成个全部买， 即 系即 系成个山买晒佢。 嗰啲所有嘅 area 啦， 系啦、 啊， 譬如话你例如买咗一号 屋 嘅，啊一号屋嘅，佢可以自己去住，佢、 啊、 唔住嘅时候咧就交翻俾酒店管理， 哦、 可以 租俾人， 系啦，即系 service apartment 咁样。 冇错啦，咁、嗯、啊呢样嘢真系几好啊，亦都几受啲人嘅欢迎。咁、嗯、买呢啲屋仔嗰啲咧，通常就系较远地区嗰啲人过嚟买嘅，例如贵州啊、湖南啊、湖北嗰啲嘅。 嗯 咁嚟度假嘅， 系啦，嚟度假咁又可以體驗一下廣東嘅生活啦、 嗯。 我真係唞唔到氣添。 嗯，點解啊？ 你應該去嗰啲含氧量嗰度含一陣。 係啊， 呢度含氧量低咗啦、 啊， 你冇得含啊，所以你而家唔舒服啊。 你已經成日突嗰兩個窿出嚟噶啦，你都含氧量含。 你而家都含恨。你冇含氧，你含恨 咯。 而中喎就嚟， 唔好讲呢啲嘢，唔好讲呢啲，一阵又话我哋就 系。我冇。 系啊，你 跟住嗰个即系未来嘅新老细咧，就揾咗我，就一齐去嗰度住几日。 做咩啫？咁样体验一下做乜嘢啫？ 因为咧之前嗰个咧， 有啲嘢搞系嘛？ 上手嗰个同佢讲有几样嘢咧，其实咧成个硬件啊好靓嘅，即系嗰啲屋啊整得好好。 但系软件就未齐全。 系啦，啲人咧都仲系觉得好似有啲唔系好妥咁样样。 点解啊？ 即系管理得唔好咯，管理得唔好啊， 系噶系噶，即系如果啲人做得唔好，无论你嗰间嘢几靓都冇用。 系啊，硬件冇用。 人都做啊。 最嚴重的問題，佢話俾我聽，就係話嗰啲西餐部嗰啲銀器咧，即係嗰啲刀叉羹咧，成日都唔見。 哦， 咁啊，即係俾人偷 咯， 係啦，轉嚟個頭， 係啊，轉啲唔值錢嘅咯， 唔值錢咪偷咯。 但佢啲真係銀器嚟㗎， 盜銀嘅，盜銀， 盜銀嘅， 係啦， 盜銀都俾人偷啊， 俾人偷啊，咁喺度想了解一下啦，啊，咁就發覺冇唔妥喎。即係譬如話佢清洗嗰度咧，其實裝咗啲 電 視喺度啊，正常啊，你睇唔到佢哋人。 點解佢唔揾私家偵探咧？嗬，揾下四眼龜喎。 嗯， 啊唔好意思啊， 福爾摩西又冇。 哦，你係摩西， 你快啲打出嚟啦，唔好扣住個西。 讲咩啊？ 打麻雀啊！哦、有啲人咪会扣住啲牌嘢。喂，做咩呕啊你？咁嘅呢啲同事，咁我话呕。 喂，福尔摩斯冇呕住嚟，讲埋先啦。 系啊， 死都唔好死住啊！你而家 咩事？ 真系好辛苦。 唔好咁啦，你好核突啊你！ 你做乜拉咗个口罩？ 啊、 我真系唞唔到气。 乜嘢啊？ 都话你含氧量低落。 系啊。 咁就即係好嚴重，嗰啲銀器咧越嚟越少。 喂，我有啲奇怪啊！講嗰個大生意，無端端就係講緊嗰個廚房唔見啲，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即係發覺啲葱，你仲有啊？啲葱唔見咗， 啲姜都有人撻， 啲薯仔呢排都少咗啊！ 冇錯， 你仲有冇有啲咩唔見咗？ 啲生菜買八棵，得翻兩棵，邊個食咗六棵？ 有鬼！有鬼！ 又似你， 係 報警拉咗佢。又似你咁珍贵嘅生菜， 系啊， 冇听啫，无端端我以为有咩大生意，同佢研究啲差边 嘅 攞咗， 一样，跟住就揾佢住几日喎， 冇理由，搞到我而家冇差用，点可以冇差用嘅咧？喂，阿马先生，你最冇差用，你过嚟，你而科而家点解会冇差用？ 你扮一个叉， 唉，成个古仔个科个变咗阵啊，大佬，无端端又倾大生意， 咁大个 project， 系啊，原来冇差用， 啲叉， 你搞到我咁啊，而家 我唔系啊，我唔系咩？你 继续 讲 冇差用啊，快啲， 冇差。 因为咧佢 咁咪用筷子咯，系嘛？咁咪解决咗。 其实真系嘅，你咪唔好用啲咁贵嘅叉咯。 因为咧，个新嘅老细咧觉得咧嗰、那个，因为有个西餐厅，如果你用啲唔靓， 讲过啦。 系咁，但系咧就想查一下点解会唔见，因为咧发觉冇少即系冇人哋袋落袋咁样走。后来咧，终于俾一个人发现 你。 酒店风云原来就系叫冇差员， 啊、 哦，呢个风云就系讲差系嘛？ 唔系，仲有 啊，仲有嘅， 仲有嘅。于是咧， 好似唞唔到气咁。 嗯， 系我真系，如果有咩事咧，你就 通知阿马少玲。 系，咁咧就 我打定先系嘛？揿定先。 佢可能 有咩 事 即刻 send 咯， 系咪？ 好嘛，系我会噶啦，你 不如叫定，不如圣约翰咩？ 不如直头哥白 救伤队嗰啲咁样。 对唔住，我真系好辛苦， 真系对唔住，我都好辛苦。其实，你觉得我想 call 咩好啊？ 姓咩？ 好乱啊！ 嗰啲姓咩队好唔好啊？ 好，姓咩队啊？ 姓咩队啊？圣约圣，唔知啊？圣约室啊？定姓咩啊？ 我唔知啊。 姓何西好唔好？ 姓何西。姓何西 ，Francis， 啊，仲有，仲、 啊、 要， 我本来铺排好啊，啊，终于发 即系话你踢沉咗人哋啊！ 我知道，我铺都系咁噶啦。 终于咧发现啦，原来咧佢哋喺洗嗰度咧，洗嘢嗰度咧，通常咧喺个星盘嗰度咧有个嘢就隔住啲渣嘅，你知唔知啊？ 嗯， 即系嗰啲饭， 啲厨余啊嘛。 系啦，但系当佢哋洗叉嗰时咧，就抽起咗个。 喂，我又唔系好明白，如果叉贵羹都会贵，因为点？点解偷叉唔偷羹咧？ 都叉羹都唔见 都偷 系 嘛？ 系啊，总之所有西餐到银嘅都唔见好 多。但系你最后屘你会发觉系真系唔啊，即系俾人偷咗。但系佢哋偷嘅方法就系用你头先嘅呢一种，就洗嘢嘅时候就跌咗嚟嗰个格渣嗰个格嗰度。 唔系，佢掹起咗个格渣，就于是咧， 佢 落 去， 落 去 ，OK， 塞落去。 系啦，然后山下边咧就有人 执翻， 执翻晒佢，系啊， 我会俾佢咯，大佬， 好辛苦啊， 好辛苦， 钱嚟啲，系，仲要跑落下面山，仲要搵啲人喺度等， 系啊， 系啊， 我会泪流悲面， 抵你攞，抵你攞，攞多啲，攞多啲嚟，攞埋呢啲，攞埋呢啲， 系咪先？ 够唔够啊？够唔够？ 真系好犀利啊！ 喂，仲要系盗银啫喎， 系啊， 唔系真系银喎， 咪就 系 咯，我谂佢唔知嘅， 盗银啫， 佢一执嗰时，盗银嘅，咁等太迟啦，唔通佢要塞翻上去咩？ 塞翻上去喺个河流，拱翻上去，撑翻上去，咦？嘥个时间， 要啊， 要啊，盗银嘅。 其实佢都好惨， 真系好惨，搞咁个大龙凤，全部都假嘢。 我会俾佢咯，你会唔会啊？系啊，我都会俾啊，系啊。 点啊？ 冇嘢嘛？ 酒店风云系咪要两集先讲得晒啊？ 系咪啊？ 我可唔可以暂停？我真系顶唔顺。 哦，系咩？你成日都系咁咧。 好啦。对唔住各位朋友，因为医疗关系，系、哎、因为有医疗事故啊，系我哋嘅演讲员咧心脏有事，我起搏器我哋而家借紧， 我哋而家搏紧， 因为佢今日冇差用嘅，讲唔到呢个故仔，唔关我哋事啊， 系啊，唔好埋怨， 唔关我哋事啊，千祈唔好埋 怨，你自己讲两句啦， 系医疗事故， 临走之前。 走嘅意思系点啊？ 唔系即系离开呢个直播室，系啊。 本人真系深表歉意啊，因为咧由十点钟咧，我心脏已经 活唔到啦， 开始越嚟越弱。

来青春发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怀？ 战技 ，one more, two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three more, more more, low more, low more， 好心理啦。渣渣弟弟温和粗磨扮做运动， 阿甜心迪古爷话好过你啦，扮都唔扮，你睇下你啊，你睇下你全身变咗一嚿咁样，越嚟越肥。一阵间 boss 有 case 要我哋接，我惊你拍跑唔喐啊！ 你放心，我哋 boss 仲懒过我哋，我成几个月都冇见佢翻嚟总部，唔知佢又去咗边度及？喂，睇女仔咧啊，成两点几咯噃。我有啲肚饿，不如去食 lunch 咯。 等多一阵啦，两点半茶餐咧系平啲噶。 啊，你就贪心症 ，why not？ 诶，咦 ，boss WhatsApp 我噃 ？WhatsApp 讲咩啊？ 哦，弊 咩啊 ？boss 话总统先生喺白宫养嗰只四眼龟唔见咗，要我哋即刻要飞过去八国大楼同埋国防部倾下点样揾翻只四眼龟噃。 总统唔见咗只四眼龟咁小事。报警咪得咯，使乜出到我哋啊？ 唔得啊！第一，只四眼龟系第一四眼龟，系敌国肥仔恩静鸡鸡送俾佢。如果俾佢知道总统先生整唔见到只四眼龟，惊佢又乱咁射导弹啊！ 佢一射就大件事，到时八方会谈搞唔成，影响成个亚洲嘅秩序，有机会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世界大战都嚟啦！ 你好聪明啊！其实都唔关我哋事嘅。又唔系我哋整唔见咗只四眼龟，我过两日想去东京 shopping， 千祈唔好阻住阿姐我放假。 总之阿波子话只四眼龟唔可以唔见，我哋揾翻佢出嚟啦。 其实我哋事事淡淡帮佢买只，放翻入去白宫嗰个水池咪得咯。 只只龟望上去都差唔多噶啦，边有忌形？ 系只只龟差唔多，但系四眼龟得一只，一定要揾啊！ 点解啊？ 因为肥仔因过两日会飞埋嚟华盛顿，同阿总统先生经全球无核化。 咩核啊？ 西 瓜核。西 瓜核，冇错啦。到时佢一定要见翻嗰只四眼嘅龟，因为嗰只龟隐藏住解除核危机嘅密码。如果肥仔欣知道唔见咗，好麻烦啊！ 哦、你咁样讲，我好惊啊！咁而家点啊？ 而家总部佢话派一部嗰啲叫隐形战机过嚟揾我哋。 啊！正啊！ 点解正啊？ 我咁大个女都未坐过隐形战机噶。等等我，我想补翻个装饰。 嚟嚟嚟，唔知啦，不如我哋唐人街香港人开嘅茶餐厅食食食茶餐。啊、你听唔到啲声啊？ 嚟紧啦！ 系。 哦。 Hey man, come on! 等阵啊，等阵啊 ！Hey man, hurry up! One minute, 我要补妆了 ，OK? Hey man, arms up, go go go! 佢咪机械人嚟噶，净系识讲 Hey man 嘅。喂，又话坐隐形战机，架机未嚟，净系得声，点解即系啲浮浮声嘅？ 唔系， 有声冇机嘅。 等等，我可唔可以攞翻我对耳环啊？ 我乜耳环？哦，仲有我个工具箱啊！唔该啊，甜心迪古爷哇 ！OK， no problem. Hey man, don't waste my time. OK， 搞掂啦，架机啦。 Hey man, you stupid！ 话明隐形战机，你哋点会睇到呢？上咗架货车先讲咧。 吓、啊，得声噶咋？原来系个货 van 嚟噶。 系。 哎呀 ，OK，let's、okay. go。 Oh no！ Hey man， 到啦，休息一下先，我去攞杯咖啡俾你哋。 Thank you。 啊喂，阿甜心迪古爷，其实你个名可唔可以简单啲？我成日都惊讲错。 你唔好讲，唔好叫我姓啦，吓、哦，你唔讲甜心。 哦、OK。啊，甜心啊， 迪古爷 话、啊。哇哇，有冇觉得啲有啲唔妥啊？ 一早就知啦，唔系我点解会即刻攞翻我嗰对？有全球定位功能，仲有夜视镜头，加埋可以有打电话嘅功能，仲有快速测试功能。啊，得闲嘅时候仲可以叮饭嘅超级耳环。 果然系我嘅甜心好拍档。咩、事？咩事啊？甜心咩事啊？咩事啊？ 我哋耳环唔记得插电。 唔使惊，我工具箱有嘛。 啊，吓死我！好彩我临尾都帮你攞咗个工具箱出嚟啫。 死弊！ 阿 baby， 冇话俾我听，你个工具箱系电箱，要插到电先至开到。 唔系，但系我个箱有锁。 吓、 啊！我唔记得带我嗰条锁匙啊。 哎呀，你整个傻瓜嚟噶！你睇清楚啲，个箱系密码锁。 啊甜心迪古爷哇，果然系我最佳拍档。Come on， 迪古，迪古，迪古，迪古，恩古，恩古，恩古，嚟，食一啖。甜心迪古爷 ，Come on， 啊，嗱，声还声吓，唔准咩噶吓？ 咩啊？咩唔准咩啊？ 唔好搣我耳仔。 我冇咩啊。哦 ，sorry， 唔系我头先咧，我以为我笃紧个密码锁，哦，原来嗰个你嚟嘅 ，OK， 唔好意思，诶，攞你对嘢出嚟啊， 咪喺你前面咯， 唔系啊，对耳环啊，插电 啊 ，OK， 有人嚟 ，Hey man， 呢位先生 系， 请你改一改，唔好再叫 Hey man， 我唔系叫 Hey man， 我叫罗伦斯，罗伦斯， 传俾佢听 ，L O L U N C， 罗伦斯。讲多次，罗伦斯， 罗伦斯， 系，大声啲，罗伦斯。 其实你系国防部嘅人，你冇理由唔知噶。 系啊， 佢大名鼎鼎嘅。 我大名鼎呢个罗伦斯， 我当然知啦。You shut up！ 不过你知唔知道我其实变咗贱？我系敌国间谍，肥仔恩先能嘅 boss。 哼，靓仔。咁你依家想点？ 系想点？ 我要你哋帮肥仔欣做嘢，入个椭圆形办公室偷一份文件俾我。 吓、啊，头先又四眼龟，而家变文件，咩文件咁紧要啊？ 冇多事，罗伦斯，你而家去甜心迪古爷哇留喺度做人质。 吓、啊，先生，我警告你吓， 咩、事？ 你啊，唔好对我个女朋友无手无脚。 有、 第二，甜心。迪古爷蛙系我叫嘅，因为太难叫，其他人唔会叫我呢个名字。你出去叫佢阿蛙、阿蛙、阿蛙咁样。 放心，阿钟丽猪扒，我唔中意食猪扒。 你个衰人，话我系猪扒，等我打爆你只眼睛！ 先生，你有冇事啊？ 使唔使帮你拖十字车 啊？我 OK， 冇事。 唔系、啊，你只眼咧变咗斗鸡喎，而家。 哼，系噃，睇落仲有啲白内障，使唔使同你去揾医生验眼？ 唔使 ，no n e 真系唔使 啊 ，no n e 哦，佢话唔使喎。 我插多两下哇！ 打完咪就去椭圆形办公室偷文件啦 ，baby。 你等我，我好快翻啦。嗯， 小心。 椭圆形办公室啊，唔系呢个啦，呢个有角嘅，呢个又唔系，呢个四方，仲有个三角，诶，呃人嘅都冇椭圆形办公室。喂，阿哥哥啊！ 啊，点啊？偷到份文件未啊？ 未啊，未。 咁你翻嚟做咩咧？ 唔系啊，我搵唔到你讲过咩椭圆形办公室啊 ？Hey man, you stupid！ 个办公室门口有写噶。 有写？咁佢写咩啊？ 咪椭圆形办公室咯。 嗯，系用中文写住椭圆形办公室。 写住椭圆形办公室六个字。 佢系三角嘅。 哦，即系佢本嚟三角，佢写住椭圆形办公室。哇，你整蛊我喎、啊！ 冇理由噶，呢度系美国。 应该写咩啊？ 我知 ，Oval Shape Office。 仲快啲去，呢度冇时间啊，仲有一分钟。 我其实唔系好赶嘅啫。 不过冇话俾你知，爷娃娃身上有两个计时炸弹咩？ 使乜你讲啫？系人都知道我有两个炸弹啦，有乜 ？Sorry， 我唔系讲呢对，你睇你对耳环。 嗰对咪我送俾佢嗰对咯。 吓？唔系我原先嗰对嚟嘅。你几时换咗噶？ 嗱，响你头先出拳打我只眼之前，当你个拳头距离我只眼睛 2.04 微米嘅时候，好听你音乐，我以0.18932秒嘅时间换咗你嗰对耳环。重、 啊、 打， 出咗效果唔？ 真 高手， 我想我插佢， 果然高手。 仲有十秒嗰时，嗰、那个计时炸弹就爆啦，十。 你个衰人、啊！我睇， 我闪八， 搞掂！你要嘅文件喺我手上，你即刻拆咗佢嗰个炸弹啦、啊！ 即系个钳仔俾你，你自己剪断条电线啦、 啊！剪断线，剪边条啊？ 唔通佢嗰条咩？呢度呢两条 咩色、啊？ 是但啦，黑色啦、 啊，黑色。 哎，咪住，蓝色啊！ 衰人啊！你色盲嘅咩？得黑色同紫色两条啫嘛！ 咁死啦，咁剪啊！紫色嗰条啦，紫色嗰条啦， 使唔使 call 拆弹专家刘华嚟啊？ 唔使，嗰个人啊，书度冇朋友嘅，等我嚟自己搞掂佢啦。 你哋快啲啦，剪完俾翻个钳我，我要走啊！ 切，唔使剪啦。 点解啊？ 都过晒钟咯，个计时炸弹都 系喎，估唔到你嗰个肥仔因啲嘢咁流嘅。真系呢个吓漂流教室咁流啊，成日成唔出爆唔到嘅。 岂有此理！咁话我个领导肥仔，我同你哋死过，你死啦！ 哎呀！ 你咁重手啊，罗云斯，你冇事啊嘛？ 佢踢我个肚喎！ 岂有此理！你个四眼龟啊！你踢到咁猛，等我叉你！ 哦，原来总统只四眼龟系呢个四眼龟偷嘅，仲收埋一个肚，好彩你一踢跌咗出嚟啫。 唔关我事啊，只四眼龟爬落个草地度，我顺手牵羊咋 ，baby 们。 罗伦斯， 吓、啊， 我哋今次立咗大功啦。 系啊，冇错。 Cheers，Cheers。 The show must go on。 Let it be。 你哋讲乜嘢啊？ 关你咩事？ 配音片集讲两句英文好合理啊。 佢冇译到，我哋只要讲英文啫。 哎呀， 罗伦斯 baby， come on， 我哋攞只龟嘅邀功。 好啊 ，why not？ 记住我个名，我系罗伦斯。 冇错， 下次 我 会嚟，再嚟为大家再破另一单案啦。 巨著，今日戰記經已播放完畢，編劇馬小強。 Hey man，夠鐘要走啦， 事業做唔好，我同大家講聲，Ciao， 聽日， 下次再見， 羅蓮珠再見大家， 拜拜， 祝大家有一個好開心、好開心嘅假期 ，yeah. 我哋聽日就會正常翻噶啦。 时间下昼1点钟。